Oh ja, schon. Um Geld oder partout zu nehmen. Ja, man, halt, oder? Heute ist ja lang. Nicht nur Geld zu gehen, nein. Wir kommen gleich von Bien, wa? Noch Geld zu gehen, wa? Hallo, Hilchland. Komm mal, dann halt, ja, bleib sehen, komm mal, schon auch wieder gegangen, ja, komm ja, doch. Tja, da sind wir die. Wir haben wohl schon gegangen, schön, Button, komm ja, ja, sieh man, geil, ja, blau, jen, komm ja.但嚟去都系讲嗰啲妇科病，我真系唔想讲。头先我嘅朋友当头棒喝，即系唔好讲，讲啲女性嗰啲嘢。咁其实我觉得你又左交得滞。咁假如梁振英咁讲男性，咁唔通又讲男性嗰啲嘢又唔中意咩？因为咁佢真系女人嚟噶嘛。咁总之，即系头先嗰个情况咧，就真系刻画人性嘅，因为。即人嗰个起户嗰个可以去到几准呢咁样。即正如我刚才讲啦，即你觉得好 respect 嗰个人又会主动送花啦，无私奉献啦，委喊啦，咁就憎嗰啲人呢可以去到子宫颈癌啊咁样咒佢啊咁样。即我可能我就冇咁阔嘅，咁就加埋大家咁多人咁有个机会咁样素未谋面又见唔到样情况底下打完啲字又唔使负责任又唔使公开讲又唔驚俾人批判话你冇道德咁样。我觉得网络世界就提供咗一个咁嘅好嘅空间俾大家嘅。即更加互相更加了解人性即唔好諗多咗即对人嘅底线。因为好多人都对尤其是对明星呢即諗多晒嘅成日都即觉得啊一定会咁一定唔会咁啊。哇佢咁出名喎唔会啩咁样。哇佢有老婆喎唔系基佬啩咁样。即系大家都系即系諗多咗喇觉得。咁所以有网络之后呢就大家对一啲人事物个睇法呢都唔应该仲幻想緊喺旧世界嗰度啦。其实旧世界嗰啲嘢都存在嘅。即系只不过大家冇法证实同埋冇咁嘅经验呢就成日就俾一啲会写文嘅人或者会出书嘅人呢就扭曲晒真正嘅人性囉我认为係。咦好得意喎我见到我而家嗰个前后台嗰个版面呢就佢係博落去㗎喎即係嗰个无论嗰个view 数同埋即係嗰个analytic 佢就博落去㗎喎。咁但係我諗好多人瞓咗啦因为头先嗰个咁嘅记者会呢所谓。其实个讯息好简单啫即係佢话我哋做医护人员医管局主要呢就係、是、医人嘅啫。咩人都会医不分种族政治信念同埋唔知唔理你咩病都医嘅。咁非常光辉啊呢啲即係 day one, 即係南丁格尔嘅年代已经建立咗呢个最基本嘅原则啦。咁但係佢哋个系统呢所谓 AEIS, 佢读完我都唔知佢点解嘅。即係我觉得香港呢个地方呢崇拜权威或者崇拜神地嘅，简直系，即系求其 up 啲嘢出嚟咧，对方唔明白你系大到佢噶咯。咁你讲嘅 AEIS， 点我你估喺呢度做嘅咩？我点知咩叫 EIS 啫？你话唔知转咗 CMS 系呢啲system 嗰啲 term 啦。咁我又唔系做 IT 嘅，我又唔喺你嗰个医管局度做嘅。即系我谂呢度得啖冇识先知你讲乜嘅啫，真系。咁于是乎咧就冇人再问噶咯，包括啲记者咧，可能记者可能有资料嘅。咁就唔問㗎喇喎。我估 AI system 呢就係一啲網絡保安嗰啲嘢嚟㗎係咪有冇人答到我呢即係喺呢方面我就才疏學淺㗎真係。咁啊所以咁佢哋聲明咗醫管局嗰兩條友佢聲明咗自己好專業㗎即係我淨係喺即係喺呢個医疗界里面嘅基本人权同埋职业操守里面呢我哋全部都係有晒系统㗎啦。 咁啊最抵死咧，佢话佢嗰个电脑嘅 system 咧系已经用咗廿年嘅，强调咗十几次用咗廿年，咁啊即系话回归之后先有噶啦，系咪？咁咧佢系完全就冇提到咧，即系有冇后门啦、啊，警察有冇可能系有 hacker 大早已经 hack 咗你个，好似 remote desktop 咁方便，就睇住晒你个 database， 可以随时予取予攜啦咁样。咁啊冇完全冇讲到啦。咁啊，净系叫人哋信佢啦，佢哋唔会做嘅，又唔会主动俾差佬嘅。咁但系你讲紧你个规矩啫，问题就系而家香港真系咩都冇规冇矩啊嘛。咁究竟有冇差人威逼你有嘅？咁样佢系唔会知噶嘛。咁啊，冇排除到呢个可能啦。咁样咁啊，最可惜咧就系、是、可能记者有问嘅，因为我唔少我睇港台嗰个 live 嗰个 fit 咧，系冇听唔到记者有啲声，好细声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喺好多年前呢，即係我喺 D100 做嘅时候呢，我已经不停听到啲网台嘅同业呢，嗰啲 KOL 呢，就呢成日都话啲记者唔识问嘢嘅。咁我当然我有自己睇法啦。咁记者识唔识问嘢，同埋嗰个去用一啲新闻用语、新闻关心嘅嘢，定用啲情绪嘅方法问，咁条问题就完全唔同㗎喇喎。或者完全唔系问嗰啲嘢添嘅，咁我识好多嘅 KOL 咧，都用一个好情绪嘅角度咧，就去质问点解？喂，点解你嗰啲记者唔识问嘢噶？屌俾我啊，就咁啊咁啊咁样啦，即系根本系无一幸免嘅。我识亲嗰啲政治 KOL， 包括朋友圈啲人都系咁样问嘅。咁我就觉得啊，人哋冇理由唔识问噶，点解你先识嘅咧？是不是记者本身有个职业操守或者有个特别的 training， 就令到他知道应该问一些什么东西，不应该问一些什么东西，有些问来都多余的，即是如果只是为了满足人的情绪，这个都不是新闻学的本身想要的东西嘛。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即是变了哇充满民粹的。其实台湾呢，以我所知呢的见识呢，他们的新闻 的操守呢，甚至乎他的科学呢，就冇香港咁先进嘅。原因就係嗰陣时睇白冰冰绑架案呢，今日睇真啲成日期期都讲㗎嘛。即係一个古仔分开28日讲咁样，成日白冰冰白冰冰白冰冰咁样讲好多次。我见到佢啲记者呢，就真係同一般嘅市民嗰种问法一样嘅，问得好煽情啦，好情绪化嘅嘢啦。咁你叫嗰啲当局都答唔到，唔同你闹交囉，成日都。所以台湾啲人係牛精啲嘅，即係嗰个年代。咁香港你话佢唔识问，咁又冇，我唔会话你错嘅，即係你个角度，如果俾你做记者你又咁问，但点解你又唔做记者呢？但点解你又做唔到记者呢？即係有原因嘅。咁你话我成日都听到嗰啲 KOL 话呢，啲记者都懵盛盛嘅，即係年纪太细呀，唔识问佢呢啲咁历史呀。咁我都认同嘅，咁记者某程度佢自己爬一个稿出嚟，佢有佢自己嘅角度。咁但係佢唔能夠代表你嘅时候，咁你觉得唔識問囉咁样。咁於是乎呢，即係两者之间呢，我觉得各打五十嘅，即係好大路㗎嘛呢啲，係咪？咁我觉得今时今日呢，已经有晒 Facebook page 嘅平台，即係 Facebook 嘅电，即係我讲緊个电视台新闻部，譬如有线新闻啦， Now TV 新闻啦，都有自己嘅 Facebook 嘅 page 嘅。假若佢每譬如收到一个消息，譬如啊，今晚十一点医管局开记者会，咁我觉得嗰啲做 IT 或者做 marketing 嘅朋友咧，就应该一收到呢啲消息咧，就喺嗰度开个 Facebook page， 咁咧就征求或者叫问啲听众或者观众咧，即系佢哋啲 audience 咧，究竟问啲咩问题好啊？咁样咁 list 晒啲问题出嚟咧，咁起码。而家啲記者都係用呢啲手機啊，即係 iPhone 啊嗰啲智能電話㗎嘛。咁你現場嘅時候你已經做少好多嘢啦。咁你做少好多嘢嘅時候呢，又滿足到你啲觀眾嗰種水平啊。咁嘅時候我覺得皆大歡喜喎，真係。即係你又做得少嘢呢啲電視台嘅同事。咁你又可以配合返自己嗰個精闢嘅見解啦。又加上你自己新聞從業員嘅專業啦。咁我覺得啱噶啦，即系唔好，即系无论一个新闻从业员同埋市民之间关心嘅嘢，都某程度应该一样嘅。咁所以系咯，咁我相信啊，假若即系真系听我噏咗 将来咧，或者Facebook 嗰度有人可以直接加入佢哋嘅，即系 involve 埋人哋嗰个财主嗰个意见嘅，当系。咁我觉得嗰啲 KOL 咧又唔会留言嘅，普通市民会嘅。因为咧，点解咁讲咧？因为嗰啲 KOL 咧，即系我识嗰啲都系嘅，即系成日都马后炮嘅，即系人哋现场电光火石，又要争问题，又要嗌救命，又要抢咪又成，人哋先问到个三个问题。但系咧，嗰啲 KOL 咧就完咗之后咧，就马后炮，即系喺度茶余饭后大把 buffering 嘅时间，你可以谂点样问人。咁咧，于是乎咧，嗰啲听节目听到如痴如醉嘅听众咧。又觉得哇呢、这个真係醒喎，屌假真係好撚醒喎，即係佢识问啦，记者又唔识问啦咁样。所以我觉得啲记者呢就会喺呢、这个即係有蚀卓俾你呀。因为而家今时今日主流嘅观众同埋网络平台嘅观众呢，即係个拉锯呢已经去到我相信係负分㗎啦，已经即係话主流嘅少人睇过网络嘅新聞咁樣。雖然網路嘅新聞都係由嗰啲主流台去先有呢個資源去做，因為今時今日連啲讀媒啊、眾新聞啊、米報啊呢啲呢，即係成日都唔夠分定去做，有啲嘢甚至乎做唔到添。咁所以係囉，即係希望大家就唔好成日都覺得嗰啲講完嘢唔使負責任嘅人呢，即係好似我呢啲咁樣呢，即係當咗個社會就係發生緊佢講嘅事囉。因为九浅一深的情况呢不停地会发生。即是当你信了一个不用点负责任的传媒呢，即是例如 Stage Tube 啊、九吹24啊这些呢，即是我讲的那些呢你都要去有独立思考去想想究竟你这样讲是不是坚的呢这样。咁我就很少犯这些错的，因为我所有东西呢即是我都不会给一个既定的答案你说冲啊，叫你冲就啱的啦，叫你又即是又或者系咁话讲呢，一定系间谍，一定系共产党员，即系我好少咁样讲，因为我都系攞埋一二三手嘅资料咧嘅资讯咧，即系我系唔可以好似我啲同业咁样咧斩钉截铁咁样讲，即系我讲唔出嘅，即系呢个亦都系我好少人听嘅理由啦，因为都大家唔中意听呢啲，即系多数主流咧都中意咧，你一停不停咁讲，讲到啲人好嬲啊。即系牵动嘅情绪啊，即系好似 DJ 咁样咧，即系打啲碟咧，话令到啲人跳晒。即系其实 audience 今时今日，我觉得好多咧都系当咗网台政治节目系一个娱乐啊。我觉得呢个一个危险嘅现象嚟嘅，因为其实危险嘅嘢已经发生过晒嘅，但系唔系好觉啫嘛。即系等于今日，哇！啲人人人都连登嘅时候，喂，连登嘅背后系点样嚟嘅咧？有啲咩人喺后面操盘咧？咁样。你必须要知道佢嘅背景，你先至好投入咯。原因就好多人觉得，哇！呢排连登啲嘢劲啊，哇！又点样整蛊政府啊？点样起啲议员嘅底啊？咁佢同时都系一个鬼嘅机构，同时都系竞争噶嘛。佢起嗰啲人个底都系呢、这个系本钱嚟噶嘛。即系话黑社会堂口里面咧，即系假若你住个区。我睇下社会成日走去老笠隔篱嗰个堂口请你食面嘅咁样，咁你就信咗佢，咁但系你都系信紧黑社会啊嘛，咁所以希望大家小心啊呢样嘢。咁我谂有啲人就唔啱听噶啦，不过冇办法啦，唔啱听我都系咁讲。哦，终于有人答我啦。咩距离中国四川啊？地震啊？你讲紧？真系唔知道你讲乜。 Huge land, 距离中国四川省宜宾市20公里，下5:55。Huge land, 我五加二 ，Ultraman 数96入元等于无。国籍专家， 冇错。 Huge land， 我只系交代我五搭嘴原因啫。Samsung 每次交代都系国籍大会。Susanne Kwong Hi， 大家好。Huge land， 我当睇戏睇人性啫。Look Peggy 翻来，耶耶是恩叔探长。 喂，阿商，好耐冇见。 香港人加油，我系阿商。Ray， Report from Manxo 96, a EIS Accident and Emergency Information System Tennis Y 红猫道开心的女人举起一只手。Jack Music MBA EIS CNJ Information System 当病人登记完，员工会将病人资料透过一个方法连接入 RIS， 记录了病人的个人资料，如身份证号码、名字、岁数、过往求诊记录，用一个公海 Lodging Account 登入。今次事件是有人通知急症室有灾难事故，有人透过 Yes Run 到一份病人名单去拉人 in the situ 看完个记者会啦，嘥晒我的时间，行行翻来咯。 系咯，就系话嗰份名单，佢就直头话我唔知点解会有一份名单，即系其实佢成个会咧，佢唔系交代点解会警方有嗰啲名单啦，佢就系讲。我哋照正常有規矩係防止有人濫用，包括最主要係俾警方令到有病人登記嘅資料咁樣。咁都某程度大家都好客觀，都係講完等於冇講，都係割席。原因就係、潛台詞啦，有啲就係話我俾又唔會俾㗎啦，咁佢攞到我都冇計㗎咁樣。即係其實兩句已經講曬㗎啦。咁我都相信佢哋俾就唔會俾嘅。又亦都相信佢 for police 嗰啲係要嚟救灾呀咁樣用嘅，即係嗰一栏。咁但係呢、這個都某程度唔係個 system 嘅問題囉，係個人嘅問題囉。我覺得我唔知聽啲傳聞呢就夠話有護士見到有個示威傷者，咁呢連除咗通知差佬去拉佢，就係、是、個護士通知個差佬嘅。咁你個差佬一嚿飯見到佢又唔諗，佢又冇諗到示威咩？我諗佢嗰兩日都好 alert 㗎啦，即係同埋佢哋啲同袍始终都係自己帮自己，即係都会竖起只耳仔及清楚睇下有冇啲人入嚟咁为啲同袍泄愤拉嗰个友拉扑街咁样都会㗎嘛。咁但係问题嗰个护士点解会主动走去通知先，咁样即係呢、這个如果係真事嘅话呢都冇得避免㗎喎，因为你冇一个约束力话唔俾差佬搞啲病人㗎嘛。咁所以佢头先就话俾我哋听，我净系医病嘅啫，即系我就唔抗拒嘅，我从来都冇觉得有咩人系唔俾求医嘅。咁但系有人拉人咧，亦都唔系我哋想嘅，只不过系拉人嘅当局咧，就佢系认为即系佢负责拉人嘅啫，咁样变咗即系佢都系割席咯，割席唔紧要。咁但系系应该佢欠咗我哋一个讲法就系、是。即系佢有权，唔俾啲差人拉嗰个人，直至去医好为止，或者安全为止咁样。即系佢如果作为 PR， 即系最尾你都系唔够差人玩噶啦，差人想做乜就做乜。即系今时今日，咁但系佢旺职咯，即系嗰啲人一世都系做医生变咗管理咁样，佢冇政治立场，又甚至乎唔想孭镬，个部门都系咁嘅时候，咁其实样嘢都做到，边个恶就边个做到噶啦。就变咗冇离规矩咯，最后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hello 探长 Hello，Hugh Land 有警员诉苦说，前日傍晚六时许，九龙某公立医院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向驻守医院急症室警岗的警员表示，你哋唔应该喺呢度。你哋行翻出去，因为你哋系狗。警员询问为何骂他，两人一言不发离去。据了解，该名警员受辱下班后，接替其岗位当夜更的警员又遭受侮辱。该警员因一宗被殴打案件，向急症室分流站护士查询受伤入院人士身处的位置，不料对方拒绝配合，更建议用被索自行寻找。感奉警员是狗。Alex 唱个护士个男朋友系咪警察？ 呢单嘢喺边度听翻嚟嘅咧？个警员诉苦你喺边度听翻嚟嘅咧？一名护士讲嘅，即系俾人侮辱嘅咁样。哦 ，OK， 咁呢啲事啊，真系就系好多情绪产生呢个对敌啦。我觉得冇办法嘅，冇得冇，即系冇得忍住个情绪嘅，因为。 即系呢个矛盾系嚟自咩？就大家都知噶啦，即系嚟自个人嘅贪婪对权利嘅权力嘅追求。即系我相信警察先至会唔知嘅，因为嗰啲警察系嗱听讲啊，唔知真定假，就系、是、经常被洗脑嘅。阿 Hilchland 话系 Facebook 讲嘅，即系 Facebook 有人传嘅。咁嗱 ，Facebook 嗰啲故事。同埋传闻咁啊，一路向西咁都系咁样传出嚟嘅啫，即系嗰个古仔咁样，咁所以大家又唔使，即系其实最主要都系嗰句啦，即系今时今日咧，啱听就当真，唔啱听咧就当假或者当敌人咁样，即系呢个就系人性嚟嘅，我觉得系人本来就系咁噶啦，即系人有今日嘅成就咧，都系。都是扭曲了人性的，我认为是即是个文明，我觉得。所以有些人说、哎、人根本就不是地球的人，即只不过是一个混种，这样的想法呢，我都觉得是很合理的，真的。 And it just say you remix 探长点睇之后抗争人后个步期点行。 其实我觉得今次有好多人呢，尤其是初出嚟忽然政治嗰啲呢，同几年前就已经好唔同啦。咁我觉得当你冇前途，当你睇唔到将来嘅时候，为咗自己争取而又掌握到一个好嘅方法，令到政府嗰个管治成本大增，唔同你倾偈唔得，或者唔妥协又唔得嘅时候呢，我觉得呢个就係民智嘅上升啦。咁至于点解几年前有个雨伞运动之后又啲人借晒啊咁样，咁即係如果有听喺网台嘅人呢，你问自己点解啦，即係点解曾经即係好有士气嘅俾差佬揼完之后又几年都冇人出嚟呢，咁呢个讲到牙血都出㗎啦，又係即係讲个三番四次讲过，即係其实係大家嗰个认真程度呢focus 咗喺自己嘅感受同埋自己追随得偶像嗰度，咁於是乎呢对你自己切身嘅利益呢就直头係蒙蔽咗。即係例如好憎泛民，好憎嗰啲搞手咁样，即係嗰啲搞手包括係学联啦，即係学联又憎咗民阵啦咁样，即係好多呢啲咁嘅複雜嘅关系呢，就将个焦点呢就摆错晒，咁就浪费咗几年，咁呢就令到佢 DQ 嘅时候又冇人出声啊，因为我好痛心嘅嗰几年真係。即係明明係用民意用选票选出嚟嘅议员呢，都选入去都俾人 DQ 咗。而成个社会呢竟然有啲曾经出席过呢个雨伞运动嘅人呢，都觉得嗰啲议员抵得死嘅。因为呢佢玩嘢咁样。咁我觉得呢啲係自作业㗎喎，即係普遍人冷漠嗰啲人、沉默嗰啲人，甚至乎淨係你争我争你，将自己嘅情绪摆咗喺成件事最前嘅人，都有责任㗎令到今日咁样。即係而家今日死到临头啦，即係件小大件事啦，我突然间话发挥咗香港人嘅精神咁样。我真係哭笑不得㗎，我觉得呢个情况真係。即係所有嘢都係嚟自情绪嘅，因为今次有少有成果啦，即係叫暂缓，都有少少妥协啦叫做。咁呢就即刻嘩觉得好开心啊，因为呢即係我哋嘅有份行出嚟或者有份叫人上街嘅都好似赎咗罪咁啦咁样。咁但係之前嗰啲真係俾你哋害死嘅，即係我唔係埋怨啊。即係我只不过想讲，即係呢啲根本就冇赢到，即係只不过即係垂死挣扎咋嘛，只不过係。咁但係咪咁样就要埋怨呢？咁梗係唔好埋怨啦。即係只不过係即係从而家开始重新每样嘢都有一个连锁反应，都係即係呢个係一少咗一票就少咗一票，少咗一个人上街就少咗一个人上街。即係仲係为咗自己嘅喜好啊，为咗自己嘅感受啊，或者自己赢唔赢啊，咁样断送咗我哋对社会抗争嗰个力量，咁最尾都系自己戇鳩。所以究竟经过今次嗰啲人系咪会真系好正面地咧 每次政府行差踏错都走出来指正佢呢。咁嗱，我以上讲嘅全部都未包括大陆嘅干预啊。即系唔好讲大陆干扰啊，你本地香港人同埋香港政府之间，你都已经冇资格可以钳制到佢做嘅所有嘢。即系你唔好讲共产党啊，即系香港政府只系二佬，共产党先系大佬。咁所以，即系希望你系改过啦，如果唔系都冇乜好讲噶啦，嘥气噶，次次都哇好愤慨啊，即系揸晒拳头走出嚟嗌啊，嗌完之后，哇你代表唔到我咁样。哇！你又走出嚟抽水，咁即同埋又或者，哇！你啊和你飞飞，啊你又系鬼咁样，即不停咁样没完没了。究竟你知唔知道自己出嚟社运系为咗乜嘅咧？系咪为咗你自己中唔中意咧？我觉得呢个真系要检讨 啦。Hugland， 我冇当系真，我系想做舆论导向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公道地。急症室有警纲，基本上示威者够诊，差佬走去盘两盘，已经捉到示威者 Andy Just Say Remix。我觉得可能大家系每次有争议嘅会议，扩散人士会拉布唔俾议员开会，同时某派议员可以从中拉票。Wilson Lee 探长马安， 喂 ，Hello， 冇错。香港人要醒目啲，睇清楚客观事实，当然鼓励下大家都系可以嘅，唔好得意忘形咯。 喂，但系今次咧，即系我见到有啲，即系我其实可能感受同大家唔一样啦。即系有啲人觉得哇，啊今次啊赢得漂亮啊，即系终于都有啲开心嘢落袋啦。咁我无疑呢个亦都系，都系真嘅。咁但系，我其实个感觉真系好细啊！即系我觉得，即系生咗个肿瘤，抗癌勇士咁样，因为我切除咗个瘤咧，我就冇即时嘅生命危险，就当系医好咗个癌症。咁但系之后咧，又到第二个癌症出现嘅时候，咁你系咪次次都咁好彩切咗个肿瘤，你就冇事先？就等于你唔生癌先？咁我咪选择咗，即系唔食糖、唔食淀粉。就尽量减低癌症嘅发生咁样，即系呢个系我的方法去令到自己，譬如我情绪有问题嘅，成日都 depress 嘅，我咪试下开咪自己讲下嘢，抒发下，咁令到自己嘅情绪唔会咁跌落深渊。即系我系我个人好积极嘅，即系我都好多啲天生嘅缺陷嘅问题嘅，咁但系都尽量用自己嘅方法，用自己嘅常识去解决一啲。你自己真真正正嘅问题，即系呢个就有个态度咯。我社运同埋一个人嘅身体一模一样，即系有好多嘢咧，你因为为咗啊食宵夜咁样，或者要食好多糖咁样，先开心去饮可乐咁样，咁你又纵容咗自己食啲冇用嘅嘢，纵容咗自己即系好纵欲啊。咁嘅时候，咁你到有事嘅时候，哇，即系。好多哈利路亚啲朋友喺你旁边鼓励你，哇抗癌成功咗啊！咁但系通常抗癌成功，你条命都唔会好长噶嘛。咁但系咁消极嘅，即系咁你点解唔早少少咧？放弃你自己嗰种情绪高低嘅欲望，例如好愤慨啊，好嬲啊，即系喐啲啊，屌老母死全家啊！又或者即系嗰种滥情，即系见到啊。黄之锋佢哋啲细路仔即系香港有前途啊咁样，喂佢你就咁样讲啊，即系等于你同个精神病人同佢讲明天会更好一样咁难听嘅其实，因为佢哋嗰代人就系佢哋面对自己将来嘅问题，佢哋先企出嚟走去为自己嘅将来制造一个命运出嚟啊嘛，咁但系啲老嘢唔系啦，哇当明星咁追啊，追赶跑跳碰啊，真系见到恐怖，咁啊又喺度即系总之当追星咁啦，即系又系 loop 翻我之前成日讲，即系一旦你当咗嗰个系你嘅兴趣或者你个投射嘅时候咧，或者当娱乐新闻明星嘅时候咧，系唔会有好结果嘅。即系具体系点，我真系唔再讲，即系你自己谂下消化下啦。即系你睇黄山素基咪知咯，即系都唔使讲得远啊。哇！又话佢咩女神啊，又俾诺贝尔奖佢啊，又戏又拍埋啊，又即系最后点啊？有权力又点啊？即系冇意思嘅。但系当时佢追求民主嘅背后，你系支持佢嘅理念就够噶啦。我觉得 你将佢追求紧嘅嘢，你 apply 落自己度，总好过你哇觉得佢为你争取啲咩，或者哇佢喺道德嘅月球咁高咧，我好崇拜佢咁样。喂，呢啲真系不停咁 loop 噶，真系全世界都系咁啊。 Hugeland， 我冇当系真。 哦，读咗，你冇当咩系真啊？都又要追翻之前咯。你讲过系乜咧？哦，即系话 Facebook 睇翻嗰啲嘢冇当系真。咁我唔系话你，即系我讲紧 generally 都唔好当呢啲系真咯，因为 Facebook 真系好多笑料噶，真系事实上系咯，但冇识咧就比较。实际同埋好 make sense 啦，因为有差佬有警纲㗎嘛，即係其实几日佢哋咪竖起晒耳仔及下有啲咩人係佢拉得㗎囉。同埋嗰單嘢係咪真嘅呢，即係个护士报串㗎啦，我都唔知喎。 Ultramank 数96，我儿时记死党差佬 S social media 清一色只系上主部，就知道佢哋洗晒脑啦。比较大粒个 D， 每次大压后都可以出 trip 兜个圈减压，我都唔想讲咁多。Anyway， 只是觉得可惜。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林郑可能都等集大大同亲亲记 G 二零点回应。Hugeland 探长讲得好。 哦，有啲人觉得探长讲得好，不过唔讲仲好咁样。因为咧，有时咧，我呢啲人咧好麻烦，一讲出真相同埋讲正啲大家唔中意听嘅嘢咧，就当真系仇人嘅。即系呢个亦都系一个 study 嚟嘅。呢个 study 即系成日都发生，不停重复咁发生。咁但系即系每人都有个角色有定位嘅。因为专系做呢啲嘅嘢嘅人，我又愿意俾人排斥，又愿意牺牲咗自己嗰啲着数，咁你咪由得我咯，真系难得吓，啲、啊、人仲未走啦，都有仲有100人咁样。 Manchoyle 探长你好 ，Hugeland 公园有警纲。思远冇 ，B B 八 Pat 探长，你对于说689会是今次事件是幕后黑手点睇？ 我觉得咧，689啊，即系同埋张建中其实一样嘅啫。又或者同埋曾玉成都一样嘅啫。即系黑社会里面咧，全部都系牛屎飞咧，系唔会讲义气，冇友情，冇良心可言嘅。即系总之咧。嗰、那个人在位好风光嘅时候呢就清清到底，有事就唔踩两脚。即係而家佢哋啲行为係踩两脚咋嘛，你早几日唔讲，喂屌张建宗上个月咋嘛，嘩係咁吹咒讲到佢，嘩即係林郑月娥好勤力啊，佢真係为咗香港人呢即係做好多嘢啊，为咗个死者又点点点点狂人吹咒啊，跟住突然间出咗事关我事喎、咁样。喂，跟住老鼠成就话：喂，屌你估落唔落台？佢话事啊！喂，林郑俾人叫落台就唔系今日讲噶啦，不停都有人去碌翻个转头啊！假若咧市民觉得我做得唔好咧，我愿意落台。屌嗰阵时你唔讲，即系呢啲咪就系牛屎飞咯！即系全部都系呢啲，即系低端人口，读得书多上个位，唔知靠咩咁样，即系唉，好捻可悲嘅，即系靠呢啲人。不过冇办法嘅，即系你唔系呢种人咧，你又好难会。approach 到呢啲圈子或者呢啲位或者入到政府，即係曾俊华近来出嚟讲嘢都俾人插，即係你又知道点解啦，即係一早已经讲啦，即係又唔好成日话要我成日马后炮，即係马前我都咁讲，根本嗰时话选特首，屌你要真係有你选咩，但只不过中央 create 几个两手准备 in case 边个唔得嘅边个上，睇情势之后仲有一揀，揀完之后呢佢唔得之后呢仲可以 create 一个角色呢就专门喺后面搞佢嘅。因为呢个就係中共嘅恐怖平衡㗎嘛。即係咩人都系一个工具嚟嘅。喂，即係李信啊阿曾俊华真系为香港啊。喂，如果真系为香港呢佢做 半年特首已经要坐监啦。老实讲真系。佢真系做佢选唔到佢做特首呢，佢真系佢嘅福气嚟嘅，简直佢而家仲可以硬硬脚食住花生嘅，得闲走出嚟幽默两句啊咁样。咁啊，听讲啊就话有 有人传佢咧就中央啊叫佢出嚟讲两句，降下温，讲得好咧就打赏，可能又做翻特首啊，又可能又俾个官佢做啊咁样，即系呢啲其实大家睇呢啲事咧，喺呢个咁唔透明或者咁多传闻嘅社会里头咧，其实乜嘢可能都会发生嘅，几乎系咁啊，只不过。即系当你信嗰样嘢嘅时候，有啲人讲系你嘅，即系你唔中意听嘅嘢嘅时候，你可能冇留意，或者唔会系真噶啦。即系最明显就系、是、选特首嗰排咧，我都唔明点解，即系明明系同路人咧，明明系同声同气咧，啊突然间闹咗交啊咁样嗰啲咧，咁我都俾人哋 unfriend 咗啦。即系我话你唔好咁癫啦，选咩啊？边有得选噶？究竟一来你又冇票。二来做大龙凤啫嘛，啊，但又会俾人 unfriend 咗喎，讲呢啲都，因为佢叫我爱丁堡，我又唔去咁嗰啲咧。 搵信旺嗰班又唔讲利益，唔通讲感情咩？睇住叶刘同陈志思已经靠住林郑盖伟争住推佢去死。 系。 Courtney Chu 探长讲得好。 哦 ，OK， 多谢你啦。 碌皮嘅薯片叔叔都系鬼。 啊，我就唔系话佢系鬼，佢都系被利用。去维稳嘅一个建制之一嚟嘅，即系只不过咧，即系老豆同阿妈教仔咧，个老豆强正励志，个老母都要呵翻个女，跟住咧夜晚喺床上又同佢讲，喂，你唔好闹得咁劲啊，我搞掂佢得噶呢单嘢咁样，即系都系夹计啫嘛。咁如果你觉得咁嘅叫做系鬼，咁佢咪系鬼咯？我觉得呢啲人唔系鬼嘅，即系。因为佢系都系被利用嘅，我认为本来开头我都唔感觉到啊，原因就系佢曾经民望咁高咧，佢都好爽嘅，真系。咁佢要 keep 住做啲好爽嘅嘢咧，咁 keep 住做好爽嘅嘢，即系一个欲望啦。呢个系咪？即系共产党对一啲有欲望嘅人咧，佢一定系会招手啦，一定会系有偈倾咯。即系佢答唔答复应唔应承都好。但一旦咧，佢舐咗人哋啲着数咧，或者佢一世都唔舐都唔定嘅。但佢起码咧，佢耐唔耐走去出下两句口述啊，出嚟录下嘢啊，讲到自己好慈祥啊，即系好，唉，真系系老好人啊咁样。咁佢都系有个目的嘅，咁样佢系等共产党去统战咁解嘅啫，可能系。哦，系啊，取消乜嘢行会？行会本来讲咩话题啊？行会都取消埋，即系大把嘢倾啦。即系佢哋肯定系自己倾一啲好紧要、好关乎政府结构嘅嘢啦。当然系。 And he just said you remix， 任何人做特首都一狗样。 系啊。 And he just said you remix， 薯片叔叔做特首，结局会变咗贪真。 惨过。 And he just said you remix， 加变搵信旺，即系类似第一届杨铁良咁，俾共产党扇一镬。 系，所以咧，即系大家唔好有幻想啦。即系我都明白咧，即系大家当剧睇咧，你冇理由成套剧都系鬼啩。即系一定有中有奸嘅，即系如果你仲系咁谂咧，即系你未免太过活喺旧世界嗰度啦。即系谂多晒咯，因为我哋惯咗，即系以前政治咩都唔使我哋理嘅时候咧，即系英国佬，即系实在太过跣我哋啦。即系你净系搵钱就饮食食食瞓屙咁就搞掂噶啦，以前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唔系噶啦，已经。 Huge Land 明天777公开 Sorry 三轮车夫今日香港如斯田地，港人自己都耍反省， 要反省是啊，冇错啊，即系其实我以我所知系冇乜人会反省嘅，即系有啲人年纪唔细嗰啲咧，更加唔会，即系好难改变佢嗰、那个佢一个被皇帝思想奴化嘅中国传统啊，所谓咁，所以好悲观嘅。其实呢方面咁，但系我觉得即系而家有个好嘅进展就是呢，就系咧呢一代后生仔真系唔吃呢一套咯。即系佢连个伦理都已经改变咗啦。即系黄毓民最清楚啦。即系个伦理改变咗咧，听落去咧系一个负面嘅讲法。 所认为个伦理变咗嘅负面嘅受害者咧，就系、是、上一代咯，下一代都系可以冇伦理嘅，个伦理即系个 system 啦，系佢哋 run 出嚟噶嘛，系佢哋嘅世界噶嘛，咁所以今次会令到警方好头痕嘅话咧，即系点都要揾啲人打下先得嘅，即系我已经分析得好清楚噶啦，就系话嗰日。突人之前嗰晚系几多？十二号系好漂亮嘅，即系佢哋嗰种玩法咧，警方就无所适从嘅，即系 be water。咁但系咧，我讲过就系有班牛屎飞喺第日朝头早突然间出现咗，佢点都要同警察配合，制造一个 trigger point 就走去俾人揼或者掟嘢，咁咪令到成件事有流血事件咯。最惨有啲好真心嘅、好感性嘅师奶又走到前俾人喷啦，有啲后生仔又觉得用手脚去泄愤，好似嗰个效果高效啲咁样，又走去冲去前面抌人，就不慎俾人射中，仲俾人揼啦咁样。即系呢啲其实绝对可以避免嘅。咁但系新旧世界嘅板块撞埋之后咧，咁蚀底嘅都系。即系嗰啲冇乜定力或者冇咩原则嘅人啦，就咁警方咧又可以用翻佢哋嗰种旧世界嘅解决方法，因为警察某程度系几似黑社会嘅，都系有个组织，都系用强权同埋恐怖嚟管治噶嘛，咁所以我就其实唔系好放心，唔系好担心下一代系点样面对嘅，即系佢哋 handle 得到嘅，因为佢哋嗰个伦理已经同我哋上一代唔同咗啦嘛。咁所以头先边个问我点样睇嚟紧嘅嘢咧？我即系大量嘅想讲嘅嘢啦。咁由边个讲先咧？大家想 ？And he just say the remix， 就算俾矿神做，都系一狗样。搵信换可能我个人太不思进取，一直都谂唔明点解啲人敢恨去做特首。搵信换今日黄昏浓和到班人都唔同咗。我睇 RTHK Life 系咪屌朱海迪似翻你散班人？ 以我嘅分析咧，就是朱海迪嗰、那个，即系佢哋一孭住个大声公咧，就冲咗拳噶啦。兼且朱海迪系立法会议员啦，咁咧你任何讲嘅嘢咧，都一定唔会全世界都会认同你讲嘅嘢嘅。甚至乎有啲高中学生，甚至乎唔知朱海迪系边个，即系听佢个名，但唔知佢系边个，因为冇份选票，即系冇份投票俾佢。咁二来，即系朱海迪嗰种左翼嘅风格咧，亦都系旧世界嘅产物嚟嘅。咁佢叫啲人唔好冲，唔好剩咁样，即系总之佢哋想要嘅嘢，即系佢 fulfill 唔到。咁咧，于是乎咧，就咪即系都系好似四年前咁咯，要拆大台。点解咧？因为个大台令到佢觉得。代表咗自己，因为每个人都独当一面噶嘛。嗱，我讲紧系四年前嗰啲咁牛屎飞啊！我相信今日闹朱海迪嗰啲咧，就一定唔会系中学同埋 Year One 嗰啲朋友仔嚟嘅，就一定系四年前参与过雨伞嗰啲人嚟嘅。即系我都有分析过啦，根本嗰班人系两种唔同嘅人嚟嘅。咁所以如果要解决呢个问题呢，就要铺铺清囉，即係唔好有救伤有救伤人员，唔好有物资站，唔好过夜。因为有物资站嘅背后呢，就係啲人会因为咁样容易咗喺度过夜，喺度长时间抗争咁样。但係我嘅睇法呢，即係如果我做一个战术咁样，我觉得应该铺铺清，每日都要赶住返屋企添。因为人哋黄色背心黄背心革命就是各个星期六去搞一镬咯，边个得闲边个嚟咯，咪就系搞到你政府好难管治咯，搞到你次次都有大量成本要付出咯，即系其实 run 一个政府同做生意都好似噶嘛，咁所以 我觉得那班仲喺度闹人啊，闹朱凯迪啊，或者朱凯迪又要想控制啲人，想带领啲人啊。我觉得其实今时今日真系唔需要朱凯迪噶啦，即系朱凯迪留翻喺议会里面嚼嗰啲人就皆大欢喜啦。咁同埋今日大佬出狱、啊，即系我唔起唔到身啦。如果我去叫喂大佬、大佬、大佬咁样，跟住带佢去桑拿浴冲个凉咁样咧，洗下啲碌柚叶咁样，哇！佢一出嚟就即刻好勇猛咁样走去接受访问啦、啊，去嗌咪啊！即系我好欣赏黄之锋，因为佢最有资格代表佢嗰个代啊。因为上一代同呢一代，即系大家掌握嘅嘢已经唔同啦。即系我觉得如果即系能够咧一盘散沙，能够好似水银泻地咁样，大家用大家唔同嘅方法去做一啲令政府好头痕嘅不妥协运动，我觉得香港先有得救咯。因为你代表自己嘅利益啊嘛，唔系俾人哋代表你，即系唔会有被煽惑，同埋唔会有因为利用啲后生而攞自己嘅光环。即系我觉得某程度，共产党讲嗰啲。咩啊？谭耀宗讲啲咩？俾政棍利用嗰啲，即系我就唔会用呢啲措辞嘅，咁戆鸠嘅，因为大家都系真心嘅，啲咩政棍啫？即系我相信朱凯迪又系真心，我觉得阿邝神嗰啲又系真心，即系全部嗰啲有理想嘅年轻人入咗去从政嘅，即系我觉得除咗建制派啊、黄碧云啊、黄毓民啊、系梁耀宗啊、冯检基啊。同埋某啲民主派嗰啲做好耐李卓人啦、啊，呢类系真系为咗自己嘅生计而去做政党嘅，佢已经冇晒热情同埋冇晒冲劲噶啦。咁但系佢个伤害少，我姑且唔会话佢嘅。咁但系其他嗰啲新进嗰啲阿邝俊宇啊、欧乐轩啊、阿高佬啊，我觉得呢一班咧真系令人另眼相看嘅，杨岳桥。有人话佢鬼鬼地啦，但我睇唔到啦。咁呢一啲后生有干劲嘅，我觉得即系佢哋似乎佢哋冇走去带领人哋做啲乜做啲乜，佢只系按喺个 flow 里面去帮佢哋解决啲咩解决啲乜。即系我觉得呢个先系最王道嘅一个议员要做嘅嘢咯。咁所以我长毛都 out 噶啦，即系但系佢又醒目嘅，即系佢有佢自己嘅论述。但他现在都不走出来点人，因为他都识时务，即是他只是讲理论和打击，即鼓励士气，我觉得他的责任呢和他的位置企得非常好的今时今日。所以我看将来的社运应该是这样。 RT 潮上有地主老支持建制，中有收地黑社会给钱又有人做事。下有蛇斋饼仲班阿毛白痴维园阿伯，香港有排艺，碌排见我诺叫得咁大声，好嬲咋 ？And he just say remix 应该 be water， 好似法国唱 Q 要好型阿之锋 ，And he just say remix 黄之锋加邝神应该几好嘅组合 ，Hugland Hugland 同意无墨之站。咁警方先无可攻之点， 冇错。 而且香港补给咁方便，交通又方便，物资站只会做咗被攻击 target。 系， 圣邝亚美尼亚成功推翻极权政府，就是如探长所言， 哦系咩？ 边个有时间边个做， 系， 亦很 bad water。 系， 朱女 Nicole， 其实我哋嗰边已经冇咩人再理泛民， 系， 朱同邝我哋冇闹， 系， 反而我哋会用唔同方法去团结大家， 系。其实团结都唔使，即系你自己做。大家其实某程度咧，大家个脑已经有个protocol 噶啦，即系个 protocol， 大家都系做嗰样嘢咧，就唔使有人带领嘅。咁所以我认为，即系团结都系一个为团结而团结嘅啫，真系。即系落得去嘅都系谂嗰啲嘢，除非你谂歪咗。即系例如你想企喺个台度啦，例如你想慷慨陈词咁样咧，即系表现自己嘅领导才能啦。咁又或者你想选立法会，而有班人支持你啦，咁样，即系呢啲全部都系私心嚟嘅，我觉得。咁所以，我觉得团结都唔使，即系唔使嗌，唔系唔使讲个把口嗰度，因为落得去，大家个 箭头，大家点解会出现都系有个 protocol 噶嘛，即系大家自己都有个理由噶嘛。咁已经基本上唔使专登讲团结噶啦。咁你所谓团结嘅就系党同派之间嘅团结，或者埋堆咁样，我觉得都系好 out 噶啦已经。咁所以我正如我所讲啦，救伤站系要有嘅，但系留翻俾啲好 official 嘅救伤人，即系可能有民安队啊，或者甚至乎真系有救伤车啊。咁如果觉得救伤队或者有啲真系 medic 嘅常识嘅人咧，就可以用啲攜身嘅孭住个大十字盒，即系咁样都系移动性嘅，去解决一啲医疗嘅问题，已经可以啦。物资站顶笼有啲人个身孭多几樽水喺度循环咁样。俾人淋下隻眼啊，或者有啲生理盐水走去救伤咁样已经可以㗎喇。因为你咁样有个好处呢，就係唔使好似一潭水咁样呢，你积聚咗呢就有蚊㗎喇。咁你有蚊嘅时候呢，啲蚊会令到大家好唔开心㗎嘛。即係会令到大家越来越烦躁啊，同埋大家嘅意志力好高昂，因为有蚊咬你都会好嬲咁样。会出选择错误嘅行为嘅。咁所以铺铺清囉。即係总之你今日出到嚟成班人，因为有个议题或者林郑做过一啲即係政府做过一啲咩错嘢，有啲咩议案大家要反对呀。当大家喺立法会里面解决唔到个问题，去咗街头嘅时候，咁大家觉得系认为要解决，大家觉得认为呢个议题唔正確，或者大家觉得有啲人唔公平，咁标出嚟就唔使问大家出嚟做乜㗎啦。咁团结系咪就係囉，即係所以我觉得真係唔得㗎啦。如果再系俾嗰啲游屎飞占领咗个场地呢，咁我觉得坏影响係多个好嘅影响囉。同埋即係抗神我觉得係讲笑嘅啫，即係当俾大家封神又系当咗个偶像呢，都当追星咁样呢，都是一个灾难来的。同埋泛民呢，佢是一个工具来的嘛，都是。佢是在立法会里面帮我们投票的嘛。即是不要给一个太高的期望佢咯。即是你一高期望见到我们废你又屌最认真泛民的啦。即是这个是影响到我士气的嘛。喂，佢你不理佢好过你屌佢啦。即票就是票上，咁你善过我哋，你真可以唔投票俾佢就得㗎啦。即使乜喺度搞埋一啲情绪嘅仇恨啫，完全係嘥时间，唔 efficient。 Clam Lam 今日迟咗入来，今日之风好型好有前途。Gino Necco BTW 杨岳桥鬼唔鬼我唔理，但呢一啲数一定会计。Gino Necco 团结意思系讲方向一致，但各有各做，请唔好 get 错。韦信和我觉得两班人最大分别是五年前班人是要跟之期，而家班细路是睇住个 task， 好似打机咁，每个人諗点完成件事。 冇错。 好处系冇咁多内斗，冇咁易被分化。 冇错。 好似黄之锋今日翻出嚟嗰句就系话要追翻个形势 ，and just say you remix， 团结就是力量。分化就被中共中计，Huge land， 而且社交媒体沟通方便，大台唔系咁重要，你次啲市民已经掌握到个直接，Huge land， 救伤站唔会受警方攻击，系可以定点设置。Gino Necco that Andy just say you remix， 冇错，我系呢个意思。Simon 和我有睇 live。啲人问朱海迪 deadline 几时，朱海迪就讲应该系群众自己决定，行动唔系议员，行动系群众嘅。之后朱海迪又俾人屌， 点解咧？ 投票俾佢做乜鸠？又有人问边个带领去做嘢？我谂 pet water 唔系咁易，啲人有大台又屌，冇大台又屌。好趁先等美国通过咗保护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才有变法制衡现在政府内部一大班港贼。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Gino Necco THX。 是，那我是即是你讲团结呢，我就是觉得讲来都即是不用讲，即是我解释了，即是大家的演绎不同，即是我觉得站得出来的呢就等于团结的了， 即系你再要庇护啊，再要打边炉，系真系冇意思咁解啫。我意思系。 And he just say remix 应该屌建制。Remix 如果香港要跟玩啲，未来一定要取回区议会和立法会势力平衡。玩信王六一二嗰日见到啲物资站妹妹好惨，已经俾人公道死禁制，走都走唔切，但又要带住啲物资走。 系啊，好不智啊！ 有个细路女话放低啲物资走，就俾班警犬拎晒啲物资去用，好唔忿气，好惨嗰日。 系咯，所以我劝大家，即系唔好捐物资咯。即系听落好似好好冷漠同埋好冷血咁啊！即系其实嗰阵时，五年前咧，我见到即系嗰阵时，我同阿女王咧都未嬲嘅，即系未大家嬲嘅，唔系大家，其实我冇嬲过佢。咁咧就即系未反面啦。咁嗰阵时佢煮饭咧，我已经表明立场系唔赞成啦。就算我同佢做下节目做咧，我都唔赞成。佢哋嗰种又话捐啲钱俾嗰啲受影响嘅商铺啦，绝对系反对啦。咁当然佢有个读好多书嘅朋友咧，都赞成嘅，喺企喺佢一边。咁啊无端端 isolate 咗我啦，即系觉得我屌你冷血嘅咁样。咁我觉得就系呢个理由咯，即系我从来都唔觉得社运系咁样搞嘅，因为香港个地理同埋个节奏咧，就即系系唔应该咁样话长期咁样喺条街度又达唔到啲咩目的咁样。咁如果你要影响佢嘅运作，影响经济，咁就手术即系外科手术式去攻击佢哋最紧张嘅地方，即系好紧张，例如隧道啦、中资机构啦。或者交通工具啦，我觉得呢啲成本又低，效果又高，咁啊仲成日諗緊啊，咁其他市民会唾弃你㗎喎、哦。喂，其实今次有成200万人出嚟，嗰啲人唔会咁精神分裂啩，精神分裂咪俾佢学下究竟理解下点解要咁样做囉。即係呢个系革命嚟㗎嘛，某程度。即係我哋只不过用一个好斯文好低成本嘅方法去做一啲嘢。即系如果你文宣方面，甚至乎登广告啊，或者即系我啊嘥时间讲下咁样，咁啊大家消化咗，咁啊即系令到多啲人好了解咩叫做外科手术性攻击咁样，即系令到佢最唔中意嘅你先要做啊嘛。即系譬如你惯常咗，譬如占领咗一笪地方，佢其实几日就适应咗啦，无论交通啦，佢动员一啲。流连乜乜乜啦，黑社会啦，又或者商会啦，佢好快就 recover 到佢哋嗰个阵营㗎啦，佢唔会措手不及嘅，亦都唔使理你，唔使驚你嘅，佢有绝对嘅武力可以搵劫斗嚟劫走你啲嘢啊，速龙清场啊，喺呢方面你係冇得同佢斗㗎嘛，资源太唔对等㗎嘛，咁我要做啲就係要最低成本而最有效嘅嘢囉，即係应该係咁样玩囉，即係其实中方成日话呢啲所谓即係唔好话中方啊，阿谭耀宗呢都系读稿嘅啫，我諗佢作唔到啲咁嘅嘢，即係成日话外国势力啊去渗入啊，又唔知喺边度搵咗67次外国势力嘅干预喎，真係好嘢，屌你67次都唔知点样嚟嘅条数。咁佢唔会冇条数嘅，但係你唔知佢点样 define 为外国嘅势力啫。咁但係美国佬真係阴湿啊，即係因为原本在80年代的游戏机玩 game 那个主流呢是日本的手上面的，日本出的 game 是最好玩的。哇，但是去到2000年之后呢，美国真的发觉原来做 game 呢不单止赚得多钱，还可以影响了整代人的 mentality。即例如尤其是现在有譬如 GTA 这样，你打任务的那么自己打的啫。咁搞搞下呢，就 online GTA 嘅时候呢，你可以自己组队啦。因为其实组队呢就唔係 GTA 嘅，一早已经有㗎啦，譬如 Battlefield 嗰啲已经有㗎啦。咁佢哋惯咗嗰种打机嘅去解决问题嘅一啲合作嘅方法，可以未见过面，可以大家唔識，但係大家系嗰队人嘅话呢，你就同时又可以玩射死返自己啲 friend 又得。但係你如果要过板或者要攞啲一啲目标嘅话呢， 你一定要各司其职噶嘛。有啲人sniper 枪用得好好嘅，好准嘅，只手好定嘅。有啲走位走得好好嘅，你落到去你自自然然就会企咗一个位噶啦，就唔会做有 double 位，又唔会有即系大家阻住大家嘅位嘅。咁即系呢啲咪就系外国势力渗入咗，令到呢一代嘅后生仔好识得玩呢啲街头嘅嘢咯。咁所以有好多人觉得啲细路仔打机冇用啊。咁冇错，佢哋啲手脚真系冇咁协调嘅。咁但系佢哋个脑系好正常，同埋佢哋对个事物嘅睇法系同我哋一定好唔同嘅。咁但系你咪由得佢哋用佢哋嘅方法嚟解决佢哋嘅生活问题咯。咦，读唔到嘅喂，数声框话咩救护站系会被追击啊？有人话头先上面有人话唔会，系咪更正？啊，等下先，我眼开始要戴老花啦，开始啲 focus 唔系几聚到焦。唉，尤其是读唔到添。咁啊，数声框话救护站系会被追击。我女儿做救护义工，佢话俾警察当目标咁掟弹。佢哋而家买咗有轮有碌嘅可以拉嘅胶盒，或者嗰啲有面头感盖嗰啲做流动救伤，系咯，应该要谂下呢啲嘅。最好就买个孭得上背脊嘅，搵啲男仔高大大嗰啲去做一个流动嘅救伤站咯，即系黄道咯，我觉得。 And he just said you remix 朱海迪其实几好嘅 plan， 不过啲引掉佢就系金所以雨伞失败。尹信宏网上都有片，警犬对住救伤员嚟攻击，狗边识分人类。Thomas Sham Shampoo 认同探长革命不是请人食饭。罗哥讲 ，Susan Kong 我女嗰日都系揽住啲生理盐水走入 Pacific Place Bay。Hugland 探长打机射混论。正 ，and you 要香港好方便，有七仔又有教会支持，所以唔好看少年轻人，没三小老用。Susan Kong 感谢你女儿同出心出力嘅香港人。 嗯，我都咁讲啊，感谢你女儿啊。咁啊，系啦，咁所以一定要变通啊，因为唔系话，即系啲后生仔嗰啲嘢一定系好有效率。但问题就是同左手打乒乓波一样呢，即是当一个人长期都用左手打乒乓波，而他突然间同一个右手的人打乒乓波呢，咁右手嗰个好易会输嘅。原因就是呢，左手嘅乒乓波手呢係佢多数嘅对手都係打右手嘅。佢已经适应咗右手打嚟嘅波呢，咁但係当右手嘅乒乓波手遇着一个左手嘅乒乓波手嘅时候呢，佢就成日都奶嘢奶，起码奶头嗰局多数输添啊！如果左手我有翻咁上下嘅话，即系个优势咧就系杀个措手不及，即系唔知道你个波点样嚟，同埋嗰个落嗰个西咧调转咗，咁你有排头行嘅。咁而家个情况咧就似系啲差佬惯咗同即系嗱惯咗同你嗰啲议员带领嘅团队啦。同埋左交带领嘅团队啦，因为历史都悠久㗎啦。咁由刘世良同埋陶君衡后生嗰类社运津津落道㗎，土伯讲到又话刘世良成日都仲系挂住自己烧车胎嗰阵。喂，但係嗰阵时烧车胎呢係警方夸一个位俾你烧车胎，係叫传媒係影你烧车胎㗎嘛。原因就是当时未回归呢，即英国人怎样跟社运人合作，怎样跟记者合作，都全部是有晒经验的时候，你又可以在你那班社运圈又好威，因为成日电视见到你做一些好激的行为，你又满足到你的时候，咁同时又满足到记者，又影到那些 footage， 有嘢睇。而政府呢要付出的代价又相对又小。因为你喺嗰度俾你影到就算噶啦嘛，跟住又有人灭火筒搞掂咗，即系大家都即刻收晒皮噶啦。咁因为当时系大家都系君子啊嘛，咁但系今时今日 即系已经唔系咁样玩法噶啦，只俾你影住嗰嚿胆兜下兜面射人嘅，佢都唔介意你影到。即系你对住对手唔同咗嘅时候，你咪要出一啲招数系佢挡唔到嘅咯。咁你咪出啲左手嘅乒乓波手同佢练咯。咁所以，我觉得朱凯迪之所以俾人屌咧，因为佢企出嚟啊嘛，即系根本上又唔使你企出嚟，即系就算你嗰条桥好，咁但系啊，即系。你都是一个目标人物，你讲嘢嘅时候警方都有卧底，都喺度不停咁样望住你，可能你讲緊嘢嘅时候已经直接上到 control room, 佢即刻多咗时间去计算你哋做啲乜嘢，咁已经蚀卓㗎啦。咁但啲僆仔你要喺一个 Twix 嗰度倾偈，你都唔知佢讲乜啦，大家都知咩叫 Twix 啦。Twix 系一个打机嘅平台，你唔打机好少入去嘅，因为冇乜嘢睇嘅，睇亲都打机片段嘅。咁即系自然少大人走去睇 Twix 嘅时候，咁你细路仔咪有一个沟通嘅渠道咯。佢长期以嚟倾啲咩，你系唔会知嘅。佢用啲咩 term 你又唔知。佢哋无端端写搵啲嗌维维，我相信好多老嘢都唔知佢讲乜。即系就系、是、要咁样咯，因为佢哋嘅问题佢自己解决翻啊嘛。而家正正就系、 Samson 依几日会睇翻套向政府说不嘅电影，睇下有冇桥可以用得着。Hughland 港警攻击救护站系因为港警五走国际规矩。 系啊 ，Jack Music MB 邓模式相机背囊多间隔多开口，适合放物资、流动又方便，又可以做盾牌。深水埗特卖成$80大大个，值得考虑。 抽汗肠 ，Thomas Sham Shampoo 做戏做偷嘛。抽巡一日无普选，现在呢个邪恶政权可以无限复活，点打都无用。韦信王作为徽宗，都要不停提自己，唔好成日用加长角度懒系为班小朋友着想。班小朋友有自己生存方式，如果想帮佢哋就企出嚟，唔好斋指指点点。 系冇错，我就最怕啲人呢成日即系。网上游云，即系成日都系键盘咁样喺度指点点咧。尤其是嗰啲成日话啲记者唔识问问题嗰啲咧，又是话啲细路唔应该做呢啲嘢嘅，唔应该咁冲啊，应该有咩三大纲领，又唔知咩计划咁样。屌，真系收皮啦！呢啲差佬全部都识啦，你讲嘅嘢系咪？全部都知你想点啦，你就要佢唔知道你想点啊嘛。咁所以头先啊，有位 Sam 咧就系话，向政府说不，佢就系讲紧，好似系阿根廷啊嘛，好似系啊，总之南美一个地方啦。咁好似今日有新闻咧，又系讲佢有啲政治定选举嘅一啲新闻啊，有冇人你有留意啊？咁啱你讲呢套戏，我谂起，因为我唔知半梦半醒咁样听到呢个消息嘅，有冇人可以跟进下咧？咁其实你讲紧向政府说不呢套戏咧？就是讲啲广告人咧拍一啲片，就去做电视广告，叫人投票咁样，即系同政府 say no 咁样，大量嘅宣传片，用啲 low tech 好低成本嘅方法。咁但系香港已经做唔到no 呢个戏嘅桥段啦。原因就系咧，其实而家政府系唔会因为惊咗你啲主流传媒。因为全部收买晒啦，咁你只可以拍条片咧，就摆咗 YouTube。咁 YouTube 睇 YouTube 嘅人咧，就都有局限嘅，即系因为啲同埋系可以自愿选择睇啲咩唔睇啲咩嘅。因为呢套戏嘅背景嘅时候咧，都系一个 broadcast 嚟嘅，就人人都系睇紧嗰个电台嘅。咁所以呢样系好难走翻转头啦。咁同埋嗰个政府咧，佢顶笼咧都系将个票箱。票站停电啊，咁样成嘅啫。咁香港呢啲佢又做得出嘅，又或者个票箱唔知去一边啊，成箱票唔见咗咁样。咁问题就系、是，如果你讲紧民心上，政府已经输咗噶啦。因为今时今日，你见到有200万人上街咧，其实某程度咧，如果你唔好计新香港人咧，嗰度已经系唔止七分二嘅人嚟噶啦。即系如果净系嘅陀地香港人， 我谂陀地香港人会上街嘅，起码都有三分一啦，即系保守估计。喂，嗰啲人你见到今次又好少新香港人上街噶嘛？曾经嘅六四啊，定唔知咩都有嘅。咁所以今次真正嘅陀地系占大多数嘅。 Utland 港警攻击救护站系因为港警五守国际， 系你讲嘅国际规矩咧。日左立法会议员入去开会咧，入去立法会咧，都系已经违反咗国际规例啦。我都唔知点解今日啲差佬系嚣张到咁样。同埋阿邓武识话用嗰啲咩背囊多格多个口啊，有去做盾牌啊？你系咪讲紧阿陈云嗰个 keep 啊？即系攞嚟当盾牌，咁成个踎入去，咁啊挡住晒啲嘢咁样。Thomas Sam 咩 Sam 衰铺啊？做戏做套嘛？你先系咪做戏做全套啊？你讲紧边个咧？我又真系唔知你讲乜，捞唔到 ，sorry。因为冇普选啊，邪恶极权咧，做咩都得，玩复活做咩都冇用。即系你讲做咩都冇用咧，因为咪就系唔使做咧。咁希望你。是讲埋后面啦，即系你做咩都冇做就唔使做嘅话呢，咁我先招呼你啦。费事话扣你帽子。OK。喺2012啦，有人 post 咗条 link 出嚟啦，如果未睇过呢就可以入去睇下呢套戏囉。 Hugeland, Hugeland, no, 2012. Hugeland, Hugeland, 好睇。Hugeland, Hugeland, IMDB 7.4 分 Hugeland, Hugeland 连赢人都逼到上街，玩上王热血班人不停蠢蠢欲动， 是啊， 又想冲出来屌呢个屌嗰个， 是啊，冇错，即系呢啲系毒瘤嚟嘅，简直系毒瘤个叶瘤啊，仲喂咁啊 ，Hugeland, Hugeland 咧，你啊话耶捻都逼到上街，以我所知就唔系嘅，社运界咧 Day One 就已经存在多个耶捻噶，即系例如啊快必啊。嗰班咧全部都耶撚嚟嘅，咁啊同埋啊孔令瑜啊，嗰全部都耶撚嚟嘅，咁啊並冇存在逼到上街嘅，只不過大家係利用耶撚嘅聲 Hallelujah My Lord 要嚟做擋箭牌啫，咁啊大家都認為咧呢個咧就冇觸犯非法集會條例嘅，咁但係大家真係千祈唔好咁天真啊！即係今時今日嘅差佬啊，如果跟住個遊戲規則玩啊，我哋嘅仇恨就冇咁多啦。佢就係成日隨時可以即係恃住有人撐呢就違反返所有國際文明社會嘅慣例㗎嘛。咁所以真係唔好咁老定囉。咁呢因為耶撚嘅貢獻好大嘅關係呢，今次即係尤其是有首耶撚歌令到大家嘅氣氛祥和同埋淨化差佬嘅戾氣呢，咁我升格啦，我唔叫做耶撚啦。即係參與社運嘅我會叫耶青囉。咁耶教嘅青年啦，好冇。咁啊，变即系尊重翻佢多少少啦。咁啊，下次我会叫爷青咯。热血嗰班冚家铲咧，即系已经听就听咗好多蠢蠢欲动啦。我就好想知道咧，呢度究竟有冇人系仲有听热血时报嘅咧嘅节目嘅咧？咁样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因为即系咁多人讲佢蠢蠢欲动咧，包括碌捻都蠢蠢欲动咧，佢一定。即系又系我口中牛屎飞啦，都系见到个势好就走出嚟抽水啦。但我相信咧，今时今日咧，佢哋都几难翻身嘅。但只不过佢哋嘅信众咧，系有一个秘密嘅基因嘅，都系即系佢哋嗰啲零零舍舍系痴痴呆呆啊，好冲动啊，个巴士开走咗或者揾个新区就挡住啊。唔俾人开车啊，仲大条道理啊，仲问人你明唔明啊，同埋简单啲嚟讲啊，咁嗰啲即係全部都系嗰啲人嚟嘅。咁啊所以大家都要提防嘅真係。同埋听多啲匪类监察院了解佢多啲呢，即係同睇生物学一样，即係呢种动物就係咁样，即係都系牛屎飞得人出嚟踩两脚抽水啊，又邀人哋一工啊，又闹呢个闹嗰个啊。又话人哋督灰啊，即系总之佢集合黑社会蛊惑仔同埋黑警于一身嘅技巧啊， 即系黄毓民系呢两范都好熟嘅，所以佢教出嚟嗰啲人咧，都成日屈包白粉俾人啊嗰啲咧，即系呢啲伎俩做晒嘅，即系例如无端端还督灰啊咁嗰啲咧，即系冇证冇据啊，话人哋欺世盗名揾笨贼啊，但系又唔知揾咗你咩笨贼啊咁嗰啲，即系不停咁样都系用啲谣言讲啲大话咧出嚟。攻击啲小朋友或者嗰啲痴痴呆呆嘅小朋友嘅最大嘅弱点就系刺激佢哋情绪。其实而家任何嘅畅销网台都系做紧同一样嘢，不停咁样用一啲好激情、好悲情、好愤慨嘅讲法去逼，即系令到嗰啲弱小心灵咧，即系已经好唔开心噶啦。喂，你无端端变咗佢嘅同路人咧，一齐屌啊，同埋一齐好愤慨啊！即系令到个情绪好高涨嘅时候咧，咁如果你遇咗一啲有抑郁症嘅朋友，咁佢可能真系分分钟咁样就轻生啊，又或者令到佢充满仇恨嘅时候，你纠缠咗心底下，无端端又诬蔑咗或者抹黑咗条友，话佢呢啲咪卖讲咯咁样，咁佢就跟咗你讲，跟咗你去，咁今时今日咧，即系大家都要，即系成日都话泛民又要 say no 啊。你呢个人揾笨柒啊，呢、这个票就系票上啊，票就系票上唔使讲嘅，屌你自己对脚已经系嘅，你使乜同人哋讲票就系票上啫？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小心啦，总之，因为呢啲时候咧，即系你估中共流嘅咩？即系就咁俾你一班人自己有，哇！如果真系咁好彩，十年前啊，社民连成立咗，如果即系俾你咁好彩咧，又唔屌呢个唔屌嗰个咧。啊！司徒华又可以同黄宗文共存咧，喂，成个世界已经唔同咗啦。 H P Y， 请如果除去小朋友、老人家，昨天嘅比例是超高。Hugland 唔系讲过啲嘢捻 ，Hugland 系啲孕妇堂听话嘅嘢捻 ，baby by pat 夜清，哈哈哈。Hugland 其实水平太低，从来唔听。请 Hugh 要打死都唔肯落台，全世界都唔跟规则玩，好少少。夜清喜极而泣嘅表情，韦信旺今朝有民阵律师个直事件，热血班人即刻冲晒出嚟、 啊。 不过下昼出咗医管局单嘢，抢晒 focus， 先好彩停到分化。 系喂，其实嗰、那个律师，我识个朋友帮佢打工嘅。咁咧，究竟咩事咧？即系民阵同嗰个律师割席嘅理由系咩咧？我想知道，有冇人可以讲到俾我听咧？即系我 handle 唔到呢单嘢。咁啊，热狗嗰啲咧，简直系咧呢个行为系乌蝇嘅行为啊！因为你有伤口就走埋嚟嬲咯，即系嬲到你个伤口发炎为止咯。咁发炎你要死嘅机会好大，咁又腐肉食。即系呢个系纯粹系生物糖嚟啫嘛，呢啲。即系生物嘅观察嚟啊嘛，热狗真系简直仲卑微过一只乌蝇，我觉得。 Alex 长魏俊仔做咁多违法嘢，点解无人制裁到佢哋 ？El Nami Netflix 嘅 Winter on Fire 由乌克兰和平示威点变成暴力冲突，一上架我朋友就推荐，估唔到变成今日嘅香港。 啊、 y V H 探长安安， 咩叫探长安安啊？喂，你好啊，呢、这个朋友。YVH YGG 啊，读都读唔到冇响音。喂，你新嚟啊？定系改咗名啊？咁啊，如果你新嚟又顺带问一问啦，你究竟系撞入嚟啊，因为本身系听开其他网台啊，或者 Gary Kwan 啊，即系之流嗰啲朋友听开识得我嘅咧，咁样咁啊，想知道啫，八卦。咁啊。其实呢 Alex 呢，你究竟你问呢条问题呢，是不是自己有答案的呢？即是违法但是有没有人制裁他？即其实我一句就答到你的。原因就是他是极权的工具。即是不是他做违法的事，是他被委派或者利用，而利用他的就是一个极权，就是负责制裁人的人。即是原本极权，即是最大权力是来制裁一啲坏人㗎嘛。咁但係当一个极权佢利用呢啲人去做嘢，咁就变咗佢制裁緊我哋。就咁简单。因为佢唔係由人民选出嚟㗎嘛。咁佢为咗自己嘅利益可以为所欲为。 有极权就可以利用呢个权力，用用把枪，用碌棍嚟制裁紧佢睇唔过眼嘅人咯。即系而家个时势就系咁啫嘛。 Y V 啊，读咗 ，sorry。哦 ，YVHYGG 喂，新嚟嘅喂，欢迎你啦！系你直接空降 YouTube 啊？亦话你知道我有个 Facebook page 先嘅咧？我想知道，因为咧唔知点解呢两三个礼拜咧，我 Facebook page 咧系暴增咗百几个 like 啊！咁对一啲 KOL 嚟讲，百几个好平常嘅，但系对我嚟讲好多啊！原因就系我胶着咗喺5000咧，已经成年啦，冇加过，即系都系停留喺个5字嗰度。咁突然间而家变咗6000几咧，都奇怪，受宠若惊。 YVH， 你以前有听 节目？哦，明白。 Voice Sham 本身听开 Gary， 哦 ，OK。 上王文振个声明话，伍律师冇同佢哋协调，阻延咗佢哋帮被捕者嘅司。企，你好听完你节目，识多咗好多嘢。 哦 ，Voice Sham 近呢几日先开始听你，已订阅。 喂，多谢啊！喂，咁咧，即系哇 ，Nana 又飞鼻涕，阴公。喂，头先系我唔记得复嗰位朋友，唔知走咗未咧？佢问 Nana 系咪好嬲好唔开心？但其实就大家唔好误解，因为 Nana 咧把声天生好似喺啲劈场嗰度做拳手嗰啲女咁咧，把声沙晒嘅。佢细细只已经系咁噶啦，同埋佢开亲口咧，好似严厉咁啊。但系咧，其实唔系个，即系佢只不过佢表达任何嘢都系一个通咁解啫。咁所以大家唔使担心，佢好得意嘅，其实好温顺嘅。不过咧，有细路仔嚟探佢嘅时候咧，佢嗌把声咧，细路仔走晒，吓到好笑。娜娜，好阴功啊 ，cut 啊嘛？咁点样为之阻延佢哋同被捕者？阻延咗佢哋帮被捕者啊？点解阻延呢？我唔明咯。 思琪，你好听完你节目，识多咗好多嘢。 好嘅 ，thank you。 想近呢几日先开始听你，已订阅。 哦，多谢。 I just say you remix， 我都订阅你啊。 喂，好啊，快啲订阅啦，介绍下人啦。 H A guide out to， 我好少看 Facebook。 哦 ，OK。 Anderson Anderson 发财声。 哦，你系咪话财权嘅财财嗰啲声啊？冇错 ，Nana 就系咁嘅。但系当我系儿童嘅时候，三四个月已经系咁样叫噶啦，佢未试过娇滴滴嘅把声，从来都。 Lopez 嘅要瞓先， 哦好， 明天再重温。 哇，系啊，都好夜噶啦，咁我又讲咗几耐啊，都讲个几钟啦，差唔多啦。唔知道你知唔知啊？之前我头先已经有一段讲紧噶啦，咁啊，所以啊，仲有讲紧系咯，黄之锋啦，即系我觉得佢啊讲过嘅，其实都等讲完嘅，即系觉得佢。今次出返嚟希望唔好咁快俾人拉返啦。同埋我想睇睇大家有冇睇过周庭喺日本个节目嗰条片呢，咁我嗰条片都几好嘅，因为呢佢做一个 live 咁样，即係我觉得好难得呢，日本有啲咁嘅节目呢，香港已经即係对啲 live 新闻呢，就新闻就还新闻，就冇一啲新闻专题嘅 live 节目囉。我觉得旧时有嘅，即係旧时无线呢，即係有啲咩大事啊，或者灾难啊，或者银行劫案啊，都有一个特辑呢係 live feed， 同时有啲专家喺旁边讲住嘢嘅。咁日本就仲有囉呢个节目。咁嗰个都几好睇嘅，即係几讲到一啲角度嘅。咦，有人问我呢，佢会唔会拍台？OK， 因为听日大家就知有单传闻咧，可能今晚都传咗出嚟噶啦。咁啊，质问林郑月娥有个女嘅议员拍台，屌老尾咁样。咁我做议员嗰个朋友问我啊，你我因为我问佢系咪佢做啊嘛，我会唔会你觉得咁样？问翻我转头，我点知啫？ 咁佢就话咁睇得起佢、哦。 YVH 我刚进来听，未知探长点睇现在的情况。 哎呀，其实我讲咗好多啦，不过都可以再讲嘅。讲未来点样抗争，我头先讲咗啦。哦，嗱，麦美娟系 OK。咁啊，新闻话俾你听先。佢点会唔知啊？OK， 韦晨翁，你突然同袁太咁多交往，我哋好期待你爆料。Joyce 上咁，你估边个呢？ 麦美娟嘛，佢话唔系佢，女议员有边个啫？唔通李慧琼咩？咁啊，袁太咧，即系我平时都同佢冇乜偈倾嘅，咁但系咧，我需要八卦嘅时候咧，就会。WhatsApp 话佢咯，即系攞下料咯。不过佢都唔会当我系好朋友噶啦，而家即系以前的确系好 friend 嘅，曾经。而家佢咧已经好大耍官腔咧，即系讲埋啲好 general 啊，即系你话咧咁嗰啲咧，妖佢好多秘密噶嘛，因为佢退休啦，可能又可以问得多啲嘅，我谂。 El Nami message retracted, baby iPad 嗰个可能系蒋丽云。 啊，都似啊。都似蒋丽云啊！ Vincent 王探长你好，啱啱加入， 哇！你啱啱先加入啊？ 咁快完加可？ 哎呀， 喜极而泣嘅表情， 你真系喜极而泣啦！屌，但系我已经讲咗好多钟噶啦，因为咧头先我九点几就开始啦，咁中间 break 咗一 break 咧，就系睇医管局嗰个记者会，点知睇完个个都个 comment 咧都话屌，讲完等于冇讲。咁啊，头先啊边位啊，就话就问，咦？头先嗰位啊问我刚刚进来点样睇个现在情况咧？我现在情况咧，即系正如我上个礼拜嘅推测咧，佢系根本就咩唔起嘅，因为成本太高啦。即系除咗市民呢边咧，佢可以唔 care 嘅，你自焚佢都可以唔落台嘅。但问题佢搞到一啲经济嘅核心呢，已经有人警告佢呢，即係假若你搞到真係同外资断绝呢，个结构就咁嘅，即係嗱，我讲到一半啦，即係搞到同外资做生意都有问题，都能即係、都断绝生意嘅来往，或者关卡重重成本大增嘅时候呢，咁咩人会出声呢？咁可以解释下特首同埋建制派同埋行会议员嘅结构先，因为呢点解行会嘅议员同埋建制派议员会一面倒，会义无反顾，甚至乎行为好似一只忽忽咁样，叫你揿 A 啊揿 A， 叫你揿 B 啊揿 B， 绝对配合政府呢？咁你估佢真系爱国咩？咁啊，梗系唔会啦！呢度啲人全部都知唔会爱国噶啦。原因呢，佢哋就系呢啲就系分赃政治，即系点样分赃呢？就系话佢哋嘅生意点解做得咁顺利呢？点解咁多特权呢？点解咁多嘢？譬如隧道，点解嗰间公司会咁多着数呢？又唔够胆叫佢减价呢？又唔够胆收回呢？咩都有原因嘅。咁呢隧道嗰个理由呢，就因为佢系中资啦。咁今时今日嘅中资呢，已经香港插旗插到呢，插多过一个死字㗎啦，已经啲旗多到。即系个逐个连埋个形状，好频繁噶啦。咁咧，佢哋咧就赚紧我哋每日市民嘅钱啦，之外啦，仲可以无限咧，公共机构都可以任加价啦。即系有啲唔系公营机构，即系次次加亲价，立法会都通过噶。原因咧就系佢插咗好多旗喺度啦，就系嗰啲建制派议员同埋行会成员啦。咁行会成员里面嘅结构咧，就系好多。支持政府嘅原因就係政府呢好多嘢呢都係照顾咗佢利益先嘅。咁照顾利益嘅时候，咁佢咪同你合作囉。咁但係今时今日呢，佢破坏咗呢个预算盘呢，就係因为外国嘅商人係咁，即係已经警告佢唔好咁样做啦。咁会直接影响到呢支持緊佢嗰啲票数，即係行会成员、建制派议员。咁呢两大嘅支撑特首嘅势力呢，就係、是、觉得 唔对路喎、啊、屌。但係呢微妙嘅地方呢出咗口述就係话中央支持。咁佢哋呢嗰班人就夹喺中间顶你个肺呀。你一即係同一时间你令到佢哋搵唔到食嘅时候。咁嘅时候佢咪出声警告佢喂屌你快啲撤啦屌你唔好搞啦。咁但係同时中央就出咗声喎。咁佢夹住喺中间呢佢哋驚中央仲驚过赚唔到钱。咁有啲或者50-50啦又驚中央又驚赚唔到钱。咁所以你见到谭耀宗嘅表情呢屌用惨过民生啊真係同即係个样俾人拮緊屎忽咁好似。即係佢哋讲啲嘢呢又唔敢讲真话女又不是人又日日中联办又打去空佢哋喂你要撑啊咁样。但係呢阿仔食黄连有苦自己知喂但係假若美国佬玩嘢咁样令到佢做生意做唔到或者蚀好多钱要嘥好多成本先至可以赚返以前啲钱就甚至乎令到香港公运因为公运将会抬头嘅因为呢即係有嗰个社会基础呢好多人呢都会认为自己嗰个利益被商人剥削嘅时候呢被照板主碗囉因为大家有嗰个经验有个啖气有个团火咁所以呢你令到香港三霸即係霸完工霸完货之后呢令到佢哋諗到一样嘢呢就係、是、令到佢哋俾人剥削嘅时候呢咁嗰啲营商环境就会因此下降㗎喇喎因为呢香港成日荣获全球营商环境最好嘅地方呢即係有啲戇鳩嘅人呢以为係一个美誉但其实对一般普通市民嚟讲呢就即係你个营商环境越好呢就佢哋俾人剥削得越多即係其实呢啲唔係空泛嘅嘢嚟嘅你每个月赚几多少钱而你俾咗几多钱租你飲食买餸娱乐点解越嚟越贵呢点解啲钱越嚟越唔见使呢喂呢啲全部都係佢哋嘅事嚟㗎嘛。咁当一个大規模嘅社运产生嘅时候呢咁好多时呢就令到有人当初係觉得嘩社运係影响到个搵食㗎喎啲的士佬死不悔改啦仲觉得喂屌你阻住条路唔懒係路喎咁我哋都要搵食架咁样。嗱点解今时今日嘅的士佬咁好语气因为上次占中啲的士佬嘩出嚟屌晒老尾㗎嘛。咁但係今次点解佢唔够胆嚣张呢原因就係佢好多客仔呀都係有份占中唔係有份出嚟200万人游行呀。即係其实今次最微妙嘅地方呢包括教会的士佬佢哋担心嘅嘢都係同一样嘢。即係你同啲客拗呀喂嗰啲客係你嘅客佢亦都係嗰200万分之一嚟㗎喎。咁佢咪唔敢咁嚣张囉。教会点解我咁样讲佢呢嘩之前嗰啲恩福堂呀嗰啲冚家产呢嘩支持梁美芬都夠膽嘅。嘩话中国呢即係拆教堂係冇问题嘅。即係香港嘅教主仲话要支持政府嘅要。喂点解佢咁老定啫因为佢当时意识唔到呢原来今时今日好多人游行嘅都系基督徒嘛都系佢啲客仔嘛佢教会嘅信众嘛。喂即係呢个资机嘅计算机一计一揿个掣。喂如果得罪呢班人啊咁我都唔好过㗎嘛我都会损失好多收入㗎嘛咁於是乎咁佢哋咪改变咗口风囉即係嗰一阵呢佢之所以会转态呢就係咁解。咁至于头先讲嘅行会啊立法会嗰啲建制派啊佢哋咪又係里外不是人囉即係你一旦係靠共产党搵食嘅人呢你唔使指意或者唔使幻想你自己有尊严囉你连讲句真心话都唔够胆嘅。即係田北俊嗰两兄弟佢哋就相对呀即係佢为咗自己嘅利益佢都够胆出嚟同呢个主流对抗呀即係所谓主流就係建制派啦。咁但係佢都绝对唔敢同中央对抗嘅。咁只不过佢喺一度适当嘅位置收到啲风佢咪定时定候出嚟讲囉即係讲出佢真心话囉即係相对是有少少尊严。因为佢哋本身係一个真陀地嚟嘅即係佢老豆都係因为逃避共产党落嚟香港嘅。即係所以佢咁讲呢我諗共产党都会即係唔够胆点样挑剔佢嘅。因为佢亦都埋唔到嗰啲扣头嘅堆嘅。咁以我熟悉一啲朋友呢而嗰个朋友亦都係经常喺大陆做嘢做生意甚至乎懂啲做政府嘅人呢 佢话共产党咧就比较冇咁俾面，成日听佢点嗰啲人嘅。咁所以咧，到阿田氏咧今日都仲未死得，原因就系咧佢系相对尊重佢两兄弟够胆啲，而嗰啲谭耀宗嗰啲咧，即系成日好似俾人插住个屎忽咁嘅表情咧。呢啲人系完全冇尊严嘅，咁所以你阅读佢哋个表情，你都略知一切嘅，略知一二噶啦。咁啊，至于你头先我头先讲嗰种咧，即系事实上好极权同埋好独裁嗰啲人咧，就好唔俾面嗰啲咩都 yes 嗰啲人咧，其实喺网台界都见到嘅，因为网台界咧有啲网主咧。请啲推咪嗰啲人呢，嗰啲人越系鹌鹑啊，越系世界仔啊，弯呢条腰做人嗰啲呢，屌极都唔走嘅。即系啱啱我就识咗个呢，即系见到一个义工啊，已经唔俾钱嘅，即系帮人推咪嘅，但系都仲系黑口烂面啊，即系冇礼貌啊，即系一个正常有骨气，或者唔好话有骨气，因为有骨气门槛太高啦。一个正常嘅人啊，健全智慧或者冇心理问题嘅人都会走啦，但我唔知点解见到有啲网台有啲人俾人当契弟啊，狗咁样样咧对待咧，三番四次，即系搞到你好冇瘾、好冇面，开咪喺度耻笑你嘅发型啊，佢都唔走，即系仲系话咗自己唔做，但系三年都仲喺度做嗰啲咧，即系我觉得人性就系咁样丑恶噶啦，即系你唔可以单方面咧，净系话施虐者有问题，系连啲受虐者咧去。愿意接受呢啲咁嘅欺凌咧，咁咪俾人睇穿咗你，睇死你之后咧，咁咪继续欺凌咯，欺凌咗四五年啦已经。咁所以共产党都系咁啊，即系逢亲极权嗰啲人嘅心态咧，即系我咁多年以嚟咧，我都见到唔少咯，都可惜咯。即系我曾经好言相向过呢啲人，即系不如检讨下自己点样，即系检讨下自己啦。即系点解你俾人咁样对待，你都要依然？成日攝石咁样攝住喺度咧，咁样即系，但系佢唔听咯，即系我觉得好可恨嘅。即系我想借呢个抽水咧，就系香港人其实今时今日应该更加了解咧，即系我哋啲骨气喺边啊，尊严喺边啦。即系好似波兰人咁样，即系佢哋都受尽苦难嘅，但系佢哋都好硬净。even 俾俄军行刑咁样杀晒嗰啲军事嘅将领咧。佢哋人民咧都永远都系企得好硬净，好要尊严，甚至乎共产党君临城下咁样统治咗波兰咧，但我哋到七十年代已经 recover 翻佢哋本身应该有嘅尊严，咁所以系好唔简单嘅。呢个同人嘅，我又唔敢讲 DNA， 我识鬼咩？即系唔敢好陶杰咁讲，即系个文化真系有关嘅。即系如果大家若要唔好继续做狗奴才咧。即系大家拎翻呢种尊严出嚟咧，无论喺社运、喺你嘅生活、喺你同你老板或者你同你客之间，你都要发挥呢啲嘢出嚟，你先可以做一个有尊严嘅人咯。 YVH， 请问探长会不会好像战中拖到民意反响 ？And who 要行会啲人反佢 ？Enemy 何君尧星期日发起撑警大游行。可能 TVB 直播添 ，and who 要精神分裂？三轮车夫周庭日本片第一时间分享了。Man Shirley 民建联啲人真系好似只狗咁。YVH 一个人因为个人利益或目的可以去到好尽的放松嘅表情。 哦，呢个放松嘅表情。 Hugland 东正教。Joyce 上利益当前冇计， 咩系东正教呢？唔知你讲乜喎 ，Hugland。周庭咧，佢上日本嗰个节目咧，佢个化嗰个妆好靓啊。因为周庭最失败就系条眼眉好浅色啊。哇，但系佢上嗰个节目咧，画条眼眉画得好靓，咁所以成个成熟晒，变翻一个靓女，有一个少女。 佛山矿想话俾大家知。Facebook 已有人发起一个 event， 连续52个星期六晚上7至9，自己在 Pacific Place 外点一支蜡烛或献一朵花，自己做。 哦， 我觉得又唔需要咁滥情嘅，即系成日都，虽然呢啲诶，即系我觉得佢屋企人可能会可能仲即系唔知嘅，即系唔敢讲，即系我就唔会，即系嗱，我即刻谂噶，即系我就咁睇，我觉得有少少消费成分啊，我觉得点解系喺 Pacific Place 咧？就是因为那个轻生的男仔咯，唔知啊，我唔赞成啦，总之。 And he just said you remix 探长，我走啦。 OK， 下次见啦。 Bowen will be high 探长，监制大家好。 系 ，Hello。 连续两个星期日出来游行，每次行足全程，感到周身痛，本身都有计患，但都值得去行。尤其昨日简直绝无仅有，相信全世界都无，我感到很荣幸。 其实讲人口比例呢已经是破了世界纪录的了。我就分享我的看法啦，对游行。逐样来，你讲体力呢，因为我已经即我自从轻了磅之后呢，我已经呢踎低起身啊，或者跪低影攞景影相啊，个动作已经好灵活㗎啦，即係因为啲关节完全唔痛㗎啦。但呢几个礼拜实在太攰啦，我琴日竟然呢喺正总队出嗰个海边呢，因为我想揸部相机，我想影个曝光呢，即係啱日落咁样，嘩竟然痛到起唔到身喎，即係隻脚接埋咗啊咁样。因为太劳累啊，即系啲筋骨已经可能有啲损伤咧，咁所以咧，即系我每个礼拜一次 OK 嘅，但系连续几次咧，同埋太长时间咧，同埋嗰种100万人咁样行法咧，嗰种龟速咧，真系太辛苦了，咁所以即系谂下计点样可以聚散聚散咁样啦。 YVHX 探长认为林太会下台吗？Hugland 轻生嗰个系想放大个焦点，政治操作系唔好辜负佢。Thomas Sham Shampoo 615军家人怕事就真，但是我不反对。Nami 城上面，因为个男仔系 Pacific Place 自杀。 我知道，我梗系知啦。如果唔系，我都唔会咁讲啦。咩615军家？615系咩啊？我唔知你讲乜。咁我觉得。佢系想放大个焦点，但你有冇谂过佢屋企人系点样谂咧？对呢件事，即系我认为死咗咩都唔知嘅，佢要放大已经放大咗噶啦，大家亦都好 respect 佢噶啦。咁但系如果长期系咁做嘅时候，即系除非你话咩615军家人集怕事就真，但是你不反对。咁我基于同理心，我如果听唔到屋企人都走出嚟支持嘅话呢，即係无端端佢屋企人话佢都一齐每次都会喺度嘅，咁我梗係支持啦。咁但係我觉得呢次係重复，呢啲係重复伤害，即係我觉得一个家人死咗呢，你真係要佢哋放低一件事，即係 move on 囉。如果唔係你就不停咁样令到人諗起啲唔开心嘅嘢。即係呢个我嘅伦理囉，唔知道大家点諗呢。即係唔好淨係为咗自己好愤慨而牺牲咗人哋屋企人嘅感觉囉，我觉得。起码问过同埋有个讲法先囉。因为其实大家可能会因为一个 timing 同埋佢嘅政治倾向，大家觉得佢係一个英雄咁样，或者觉得应该纪念嘅。咁但係其实真係唔係好熟嘅咗喎。同埋大家同路人亦都係真嘅。但係佢用呢个方法去牺牲咗自己嚟将件事放大咗。咁究竟係咪一个即係值得去咁样去吹奏或者咁样去消费呢？即係总之我负面少少，我觉得係再是搞他家人呢，即是令到家人有反应有情感上的波动呢，我觉得已经是消费来了。 Amazing 上面，因为个男仔喺 Pacific Place 自杀 ，Thomas Sham Shampoo 入棋啊。Hugh Grant 郑南榕都有家人 ，YVH 亦太过滥情会引人反感。 嗯、 韦信宏啱啱见到 set 咗6月20号 deadline， 要政府回应。Jack Musick MB 邓无色。平时我游行后才食饭，616嗰日就半途摄咗去食碗面。 嗯，你食惯淀粉嘅忍唔到肚饿啊！咁我其实而家嘅游行咧，其实觉得个 form 咧仲可以更加 free 嘅，即系中意食嘢就食嘢，中意加入就加入，中意插队就插队，即系总之你出咗嚟个场面已经系。即系唔争在你出咗去食饭嗰一个钟或者之后嗰个钟，即系分别唔大嘅，只要唔走得远就得噶啦。咁所以唔好洗入一片镜，真系令到佢鼓励唔到，真系要。 傅山匡，我觉得发起人是想在这个胶着状态另寻出路，正是聚散，但又慢慢养成一个压力俾政府。Hugh Grant 正正因为探长有感觉。所以先有政治操作空间，如果个个理性，咁就唔会有历史。鲍恩女有人讲提名香港去参与诺贝尔和平奖，都几有意思。200万游行，照一个比例地方人口都好犀利。Hugh Grant 200万加一，嗰个一都系消费。 嗰个一系点解？我唔明。咁大家赞唔赞成都好啦，即係我表达咗我唔赞成囉，因为你唔係屋企人呢，即係你唔应该就係用你自己嗰种咁低成本嘅方法呢就去 run 一个议题出嚟，而人哋屋企人可能係唔知情或者係唔好受嘅。咁我觉得基本嘅尊重呢个係。其实嗱，我对阿 Hilton 嘅讲法咧，有一半觉得我觉得啱，有一半觉得唔啱嘅，一阵间解释下。同埋系我都要回应一个人，就系、是、啊，系啊 ，Vincent 话要6月20号 deadline， 其实。你同共产党呢俾 deadline 呢，一个危险嘅做法嚟嘅。因为共产党你叫佢做一篇唔做。因为佢有种斗争嘅文化。即係毛泽东嗰啲诗词歌赋呢，连阿长毛啊大班嗰啲成日都朗朗上口嘅。即係觉得好撚劲嘅咁样。即係佢有一句我记得，就係话与天斗其乐无穷咁样。即係天都斗啊。即是他不理死活，总之你说20号他就偏偏就跟你斗揽住炒咯。但是如果你不理他呢，你只是用对脚，不要找把口，不要用个 deadline， 他可能就会就范的。我认为啊，这个。那既然民阵定不知道哪个发得起的，有个这样渠道的，那要交给他的了，因为我们没有。那所以即我又不会太大意见的，即只不过我的看法啫。我觉得是有些风险的，你对着一个有精神病的一个超级大的政权，你去刺激他的话，那你反而你去整蛊他啊、扇他啊、逼他啊，这样我觉得这些方法比较聪明一点咯。那其实你跟他某程度你都要被卷入他们的思维去斗争的啦。即抗争和斗争有什么分别呢？抗争呢就是你本身有一个立场，你本身有个目标，你本身有个 agenda， 或者为了自己一个利益咁样，咁你系有动机噶嘛？即系一只飞曱甴同埋一只老鼠，我好捻惊飞曱甴嘅，老鼠我又唔惊，因为老鼠佢嘅所有嘅动静啊，佢嘅逃生路线啊，佢全部都系为佢自己能够逃到生而好合情合理咁样走法噶嘛。所以呢，你了解佢个走佬嘅路线呢，你就可以成功避到佢嘅，你唔使驚，唔使撞到佢。但曱甴就扑街囉。只要佢啲飞行技术又渣啦，根据气流啊太多不稳定因素呢，你越避佢呢，你有冇发觉啲曱甴越扑埋你度啊？ 因为佢都唔想嘅问题系，因为佢破埋你度，佢会死嘅，俾你打死嘅会。咁啊，共产党就系非曱甴啦，因为冇动机嘅。咁我哋咧，正常嘅人咧，有诉求，有目标。咁我哋嗰个情况就叫做抗争。咁所以咧，佢话俾 deadline 佢咧，尤其是俾个共产党听到呢啲咁嘅字眼咧，真系好捻危险咯，我觉得。咁唔都唔危险又唔做咩？咁啊，梗系唔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我只系一个意见，就只不过我觉得系有风险。我又唔会话反对嘅，因为我有即系你有时譬如去旅行咁样，哇！你大家都未去过嗰个地方，你又话行左，佢行右。咁我觉得 once 你信得过条友，嗰条友肯负责嘅话咧，你就听晒佢讲噶啦。唯有即系唔好咁多意见啊！炒车噶，如果自驾行，因为我从来。人哋揸车呢我唔会指指点点㗎。即係只不过开车之前你 plan 到晒条路呢，即係你有你嘅决定，咁我就完全你问我意见我唔会，我唔使呀，你揸主意就得㗎啦。咁样先至係最安全嘅其实。 Hugland 嗰个一就系嗰个烈士 YVH, 我系政府一定等你冲。YVH, 如果你们冲我是政府会找些警察送死，到时如何铲平你们都可以。 因为好多好多藉口㗎啦，即係日本仔都要炸你话唔见咗个人先走卢沟桥嘅啫。咁你又俾子弹佢嘅啫嘛，即係如果你下好牛精咁同佢打咁样嘥气嘅真 係。Hugland 之前探长先讲咗后生仔有新伦理。后生仔嘅新伦理，条命系佢自己嘅、自己决定命运。个后生仔用行先记方法，俾生者操作，感召后来者。鲍恩奴现在的局势变幻无常，很难有期限。政府两方都睇大家当时的形势爆出，今天不知明日事。Y V H 情情，不是叫你们冲。 哦，冇人话你叫人冲啊。咁啊 ，Hugland 咧，即系我梗系我头先咁讲过咧，就并唔系话我叫你哋唔好去啊嘛，我讲紧我嘅伦理去判断，我顾及人哋嘅感受啫嘛。即系你当然可以唔顾人感受啦，即系而家全部人都系咁噶啦，又写网上啲言论，咁但系只不过我 old school 我接受唔到啫嘛，我唔会指点叫你唔好去噶，系咪先？咁所以。唔紧要啦，即系问题就系人哋嘅家长系咪 old school 啫嘛？咁佢系吹你唔涨噶，你不停咁样撩人哋嘅伤口，不停咁样提醒人哋个仔系跳楼死，不停咁谂起人哋个仔跌落去好卵痛咁样，咁你可以完全唔使理嘅，呢啲梗系你嘅伦理啦。咁所以我又唔会干涉你做唔做呢样。咁我开 live 讲紧我自己嘅感受，咁我当然咁照直讲啦，唔通我要？啊，因为睇你面口，我就一齐好滥情啦，系啊，应该掉去啊，好愤慨咁样，即系我唔捻系呢个咁嘅节目嚟噶嘛。OK， 咁啊，差唔多啦。如果话无端端又变咗200人嘅，点解？因为越夜越多人咧，真系奇怪啦。 YVH 认同探长， 哎，多谢你啊，乜都认同我，真系最中意听啲自己中意听嘅嘢噶啦。咁但系事实上咧，就系你讲乜我都会可以答到啲，即系可以分析一下嘅。即系只不过我有强烈、好主观嘅一个自己睇法，但系同时咧，我又觉得人哋嘅睇法，我都会抨击，会成即系喺呢个。即系大家都系对等嘅情况，即系我唔会因为我觉得你嘅人唔啱，我唔读噶嘛，咁所以大家都有一个发表意见而冇出声嗰啲人，咪自己判断咯。咁所以即系譬如你呢度好多人都会 join 嗰个蜡烛嘅 event 嘅，咁样咪 join 咯。咁唔通我踩场咩？系咪先？唔通我嗌咩叫你唔好咩？我绝对唔会啦。 曼索利，你越嚟越受欢迎。Hugland， 我系踩界记，两边感受我都有谂，我只系提出个角度脑震荡啫。 啱啱啱。 好学下国内人，人家都举住支国旗来抗争啦。 咁即系点啊？讲一半唔讲一半，我点样解读你好呢？ 鲍恩利英雄莫问出处啦，自意做的事要自己负责。Y V H 亦喜欢跟有主见的人讨论，一人同无意义。 哦、OK， 喂，咁系咩？学下国内人人人都揸住啲国旗嚟抗争，咁即系点啊？即系我觉得边支系我哋嘅国旗咧？我想问，即系俾人嘘嗰支啊？你知系咪？啊，仲有迟啲嗰个国旗法咧，国歌法唔系国旗法，咁会即系假若又俾佢通过咗嘅时候咧，我觉得呢个就冇绝对冇呢个23条同埋呢个送中条例咁恐怖嘅，因为你交都唔怕唔会犯法噶嘛，即系冇人叫你去即系专登嘘佢噶嘛。咁当然呢个又系讲法，又有人 challenge 啦，又话你有冇人话你犯罪，你惊咩送终啊？喂，呢个真系好唔同啊！即系你可以唔派交就 OK 噶啦，我觉得。咁同埋咧，如果呢条法例过咗嘅话咧，可能系一个最低成本、最低门槛嘅移民去德国做难民嘅门槛嚟噶，因为你好容易可以犯到呢个法，但系同时间咧。你唔派交咧，你系完全犯唔到嘅。譬如你一个西人咁样，佢又点会犯到你条国歌法啫？唱都唔捻使唱咪得咯。咁你唔通你剪指甲都俾人拉咩？即系如果佢有本事拉咯。咁我觉得，我唔系太抗拒过呢条法嘅，反而系咁。当然你一寸都不能少嘅，一啲自由都唔能够剥削嘅。如果你喺呢个观点喺呢个角度咧，咁我亦都认同嘅。咁当然啦，喂。屌你整埋戇鳩嘅法，全世界都冇呢啲咁嘅國歌法嘅，即係點會有一個國家覺得自己嘅國民咧會噓自己首國歌嘅？即係正正係咁樣先至諷刺啊嘛！你立咗出嚟就真係其實自己揾自己笨柒，即係立竿見影，就即係等於我係一個黑社會大佬嘅，咁有粒大粒麥喺度嘅咁樣，咁我死都唔撚肯脱襪，因為我覺得唔核突。咁但系咧，人哋有条僆仔，突然间俾我发现佢脱咗袜咧，就加法咁样。你做咩脱袜啊？你即系话粒袜好核突啊？咁样咁加法咁样。咁如果第二个堂口见捻到呢啲消息，都笑到扑街啦，系咪先？即系拍戏都得啊！如果有单咁嘅 case， 真系 dramatic 到。咁所以系咯，即系对我嚟讲，我就真系唔系好 care 呢条法例咯。因为我根本我唔觉得我是中国人，咁我做咩要理你啲国旗或者你首国歌啫？感情都冇啊，点会犯得条法啊？老实讲，即系其实你某程度某啲人咧，佢专登改佢啲歌词啊，或者成，其实某程度嗰个人都可能系爱国，但系唔爱党咁解嘅啫。咁呢啲人就相对比较有少少高危咯，我觉得。但系你连党同国都唔爱嘅话，根本就冇乜机会，即系你觉得系人哋立嘅法啫嘛，即系你一个非洲人咁样会俾人拉国歌法啦，都几难噶嘛，真系。 司企探长系咪有个频道讲摄影 ？El Nami 有主观意见系好事，即系有立场，有立场就唔会左右摇摆，自然有独特见解。Jan Ho Ice 打住红旗反红旗， 咩意思咧 ？El Nami Newland。呢铺我都认同你， 系边铺啊？你讲紧国旗法啊？国歌法 ？Y V H 送终又好，国什么法都是加强管制考立名目的手法。 系咁啊！有时即今日我同我朋友倾开都几好笑嘅，即系关于呢个送终就叫做小胜啦，即系好多人都觉得。即系放下心头大石啦，因为咧绷紧咗两个礼拜嘅一啲，终于都有个讲法啦。因为未到琴日佢话暂缓之前咧，即系就算我个人好 chill 啦，即系或者好识控制自己的情绪都好咧，即系我系有啲嘢系好耐冇感觉过一个压力咧，就系嗰个法过唔过，易唔易读，通唔通过。是好近嘅日，好近嘅事情啊！即系以前，当我啱啱以前几年前做推歌或者做 D 一百，即系成日都将一啲事件咧，即系假设性 哇，第时如果立咗好多法啊，廿三条啊，剩啊，中共嘅钳制啊，改变香港嘅现状啊，甚至乎啊深入啊国教啊，搞改教科书啊，呢啲所有嘢咧，作为一个评论嘅节目咧，都样嘢你都要好先知先觉咁样谂下佢，假如过咗几咁扑街啊，对我哋影响几大啊，香港人损失咗几多自由，损失咗几多尊严啊，即系你觉得一个系一个猜测，一个估计，一个推演嘅啫。咁但系呢单嘢咧，就真真正正有一个，哇，有个时限、啊，下个月通过就扑街冚家铲咯、啊，件事就越嚟越近、啊。我甚至乎有一个好短嘅 moment 咧，我系唔想估啊，快啲啊，快啲啊，即系快啲有个说法啦、啊、咁样。我系从来冇试过有呢个感觉，我直头系沉淀咗几日咧，我只可以用一个语言咁样讲出嚟，即系将我嘅感受。即系曾经我就系想喂点都好，你快讲个讲法俾我听。即系我唔想喺度估，或者唔想喺度有个压力，令到死啦死啦过咗咁点算咧？我哋扑街噶啦咁样。即系嗰个心头大石咧，姑且琴日就放低咗啦，暂时。咁咧，于是乎咧，我竟然同朋友倾电话，佢讲，即系佢好开心咁样。咁但我觉得开乜鬼嘢心啊？即系本来仲开心嘅，即系我要求高啲啦，或者好 mean 啦个人，或者咩都反对人啦，甚至乎有人觉得，即系我觉得其实有今日咧，俾人哋随时过两栋啊，话乜就过乜啊。原因就是那些同路人呢，今天的同路人之前不是同路人来的嘛，叫他出来游行又不出来游行，又成日都唱淡，又成日都说没用，那些到今次你先出来呢，我实在痛失了太多不应该立的法例都立了，已经造成很大的破坏了。即是一旦这样讲呢，他好像很内疚咁啦，即是他说你不要那么 mean 啦，今次我们就出来咯，即系由今次开始改过得唔得啊？咁样我冇话唔得，我亦都即系只不过系我同你分享心情啫。即系你既然好开心，但我就唔系话特别开心咯。即系分享一下我嘅心情啫。咁我觉得咁样讲到嘅时候，即系大家都冇人啦。咁于是乎佢话：，算啦，都系就算俾你叻极，咪有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都系要咁噶啦。喂，咁我就真系有少少扯火。喂，五十年不变，点解要讲五十年啫？就系因为白纸黑字，你就系要喺呢个时候嗰度守住呢五十年，要有承诺，你签同全世界签咗中英联合声明，你一旦冇承诺就系错噶啦，系咪？咁于是乎，我觉得我谂深一层，即系我好捻 mean 嘅讲到呢啲，即系但我就寸步不让啊，因为你真系签咗约，你唔可以喺呢五十年走样噶嘛，本来。咁但系因为香港人好冷漠而损失咗咁多，我哋能够坚持住呢五十年个社会不变不走样，但系因为一啲自私嘅香港人，令到我哋已经走咗好多样。到时佢又话：，算啦，你叻极未五十年都有得变。我其实当时咧，我就好愤怒，即系预备开波啦。点咁啱我朋友个电话又冇咗电，咁所以咧，即系就令到我更加多一个阶梯。去沉淀翻，即系我咁愤怒系为咗乜咧？咁所以即系及嗰咁多钟头咧，我都已经谂通咗啦。即系我觉得香港人嘅命运就系咁噶啦。即系嗰啲人，你系咪恶毒心肠咧？唔理啦，即系出于自私。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咧，就系中国人咧，连自己自私都觉得系正常嘅。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搵食啫咁样。就原谅晒所有自己做咗一个社会帮凶个责任啊！咁但我咁 mean 嚟讲，即系佢呢个责任，我咁样讲，我谂都未必有好多人会反对，因为沉默系帮凶呢个，大家冇反对啦，我相信。咁但系当你自己系帮凶嘅时候，如果你今时今日再为自己揾呢个藉口，我做帮凶就系梗噶啦，我系咪好唔负责任呢？咁但系当多数人都系咁嘅时候，咁我咪就系盏闹交，系咪先？即系你讲啲啱嘅嘢 ，even 你自己觉得啱啦，人哋未必觉得啱嘅时候，咁一你坚持就闹交噶咯，人哋就好唔好受噶咯。咁我同时又亦都即系因为我咁样讲而令到人哋 感受唔好。咁另外反思翻，我系咪同你哋一样咧？你哋好愤慨，走去点蜡烛，咁即系你唔理人哋嘅感受，屋企人咁，你冇问过咁样。即系我发觉我自己都系咁嘅人嚟嘅。咁即系其实做人真系好难做嘅。究竟点样平衡咧？系咪我讲嗰啲先啱咧？即系我就系同大家讲，即系其实我不停咁样都对自己好严厉，即系觉得我有时。好冲动咁样做咗，令到人哋都唔啱，系好唔啱听，或者都伤害到人哋嘅自尊心咁样，系咪错咧？咁样即系觉得，哎呀，屌，真系谂起呢啲咧，又打个死裂啊！咁所以就唯有要解呢个死裂咧，又行远啲啦，行后啲啦，即系尽量做一啲果断、聪明啲，同埋双赢嘅事咯。有时有啲嗰、那个冲突或者嗰个天然嘅冲突一定会存在嘅。咁咪解释多啲囉，即係同人哋咁唯有咁嘅啫。咁有时逼不得已都要牺牲同朋友嘅关系㗎啦。咁呢个见仁见智啦，自己你自己可以平衡嘅。咁如果一齐做帮凶而令到家庭和谐朋友又好多又好吃得开又面面俱圆嘅，咁你觉得衡量过呢样系对你嘅价值嚟讲高啲，咁你咪做囉。Vincent 啊，可以读到。 Vincent 话：我都想问咩叫打住红旗反红旗？ 系咯。 Brandon Chan 走唔到同唔想走先会捍卫嘅啫。就算好容易做政治难民，如果唔想走夹硬要走，始终唔开心嘅。教会里有人插起台湾国旗，意味这条恶法会效法香港，是抗议意思，支持香港反送中。昨天在游行中 ，YVH 亦认真说，送中条例是一国一制的先兆。Brandon Chan 国歌国旗比较正常啲，中招嘅机会率比较低，除非特登玩嘢。Hugland， 我12年林维斯事件已经同 D 人叫火烛。共匪正式进行以斗争为纲 ，D 人重开99YVH 探长，我唔知点解，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有小胜利，我只感觉到这是个有敌心弱的计谋，对不起探长。 系做咩对不起探长啊？我唔明白你点解对不起喎？咁啊各抒己见噶嘛。咁嗱，因为咧你新嚟，我重复讲啊，即系觉得。九吹廿四，我原即系原本我想即系有个咁嘅平台倾偈咁样咧。其实某程度咧系我嘅自己嘅谂法就系、是，成日有时听人哋嘅意见咧，即系啱听我梗系听啦，唔啱听我就直头话唔啱听啦。咁但系成日都会揾到一啲自己嘅盲点嘅，即系有啲睇唔通、谂唔通。咁但系人哋嘅睇法咧，即系我可能把口咧，我即刻。脊髓神经反应呢，我就驳嘴就最快嘅。咁但係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其实我会諗下人哋嗰个理由嗰个动机係点解咁样諗。因为大家个背景成分都唔同呢，咁大家见到嘅经验都唔同呢，咁所以我觉得好有益㗎，即係你会个人阔好多嘅睇嘢。咁可能就係Hugland 之前话如果冇晒激情边有人写运啦咁样。即可能佢又讲中嘅呢样嘢，都话启发性嘅。你咁样讲，即系你唔系好愤慨边人捐钱嘅，系咪先？一样咁解啫嘛。咁我想知咩台湾国旗？你想讲咩咧？我唔明白你讲乜，我听多次先。有人插台湾国旗咁点咧？ 有人插起台湾国旗，意会这条恶法会效法香港。是抗议意思，支持香港反送中。昨天在游行中， 其实我都唔明白你讲乜，系咪我已经个脑转得慢咧？有可能系啊。头先阿 Brandon 讲得啱啦，冇错啊，有道理。Hugland 咧，成日我觉得你有啲老烧嘅影子啊，即系成日认屎认屁啊，即系人哋当时唔知道就唔系代表戆鸠鸠嘅。但林慧思而家去咗边咧？有冇再社运咧？我都唔系好明 咩同啲人叫火烛系咩意思啊？真系唔知道你讲乜。 校运会当年回归，有中英联合声明，五十年不变，到现在已是皇帝管治，不复当年的事。Vincent 王，其实我都好真章系咁噶，拉挂喺口边嘅人，有啲事无论喺社会定个人层面，都明明有转机，就系、是、一句系咁噶啦，就搞到玩捻完。Hugland 把住红旗反红旗，即系系同一个政治理论上做斗争。五好犯政治错误，被打成阶级敌人。 我哋解完之后，我都唔知道你讲乜。我再理解一下先，读多次。 打住红旗反红旗，即系系同一个政治理论上做斗争。 同一个政治理论上做斗争，好空泛啊！你咁讲，具体啲得唔得？ Hugland 火烛即系共产党打到嚟。 哦、OK， 你咁多 term 咧，我真系唔明你讲乜噶。term block term 咁样，咁我知道系共产党啦。嗱，我再读一下你嗰句，睇下睇下我明唔明先。十二年前已经同啲人叫火烛啊，即系话已经共产党打落嚟啦。哦、OK， 咁我有理由觉得你可能系热狗嚟噶，以前咁我热狗又唔会认自己热狗嘅。同埋阿 Vincent 就话觉得系咁噶啦，嗰啲人咧，我都姑且明佢嘅心态嘅，即系我上次都讲过，不过重复啦，我觉得咧呢啲系咁噶啦，有乜用啊？或者唉、哎、过緊㗎啦，仲斗乜鸠啊咁嗰啲，唉你唔够去斗㗎啦嗰啲。其实呢啲人呢全部都係投降派嚟嘅，我觉得即係投降主义啊。即係话但係呢佢其实个心里面呢就梗係唔想投降啦。但係呢呢、這个一个心理唔係呢个系一个情绪管理系统嚟嘅。即係你个幻想唔到自己失败嘅时候几咁低落啊情绪，或者几咁伤痛嘅时候呢，咁咪预先引爆咗呢个伤痛，因为未真正发生，而你系把口个心都系讲输嘅时候呢，咁到到真系扑街嘅时候呢，就唔使咁大冲击。但到到如果成功咗嘅时候呢，又可以做胜利球迷喎，即系可以哇正喎、啊、咁样，就唔记得咗自己唱衰过或者唔认同，即系或者觉得会失败，咁就觉得系赚咗添嘅。咁所以呢、这个心态都好正常嘅，咁但系如果你系咁嘅时候，咁我觉得你系会拖咗人哋嘅后腿咯，因为你会打击到个士气咧。咁我冇话啱定错嘅，即系呢、这个你为咗自己嗰、那个嗰、那个情绪管理而讲呢啲，我都理解嘅。哇！有新手报道啊，咁嘢都。 Shoot shoot！ 新手报道，探长你好。 喂 ，hello。 城寨之后，终于找到你。 OK。 开心嘅男人举起一只手。Joyce Sham 探长开始轻机， 哦、 笑到落地嘅表情。Hugland 2012年林慧思事件。 系啊，我知啊。 Victor Zito message retracted。Vincent Wong， 我都未明有冇具体例子点、样打住嗰样嘢又反嗰样嘢。共产党话我成日听唔明 Alex 长探长，想请问边个位可以听翻怒火探歌重温。Victor 时吹打着红旗反红旗，即系用翻你嘅逻辑去攻击翻你。 咁以旗之矛攻旗之盾咪得咯？做乜咁捻复杂又要讲啲红旗？听到红旗又有少少反胃啊嘛，大佬。无论是抽气线同埋五粒星都反胃。咁啊阿 Chuck 呢我以前听城寨嘅 ,ok, 咁你仲有冇听城寨？其实我喺城寨嘅时候已经有我 Facebook page 㗎啦，咁就证明你嗰陣时喺城寨都 冇 like 到我 page， 所以唔知道我有新嘅 channel 啦。咁啊，唔紧要啦。咁你得闲就入下嚟咯。我真系就嚟轻机咗啲 focus， 都已经好似一个1998年嘅 autofocus 嘅单反咁啊，已经。OK， 读埋啲留言都差唔多啦。 Alex 长探长想请问边个位可以听翻 move？ 啊，你点讲咧？嗱，你去翻我个 page 嗰度，咁咧上你 follow 翻，我谂五个 post 里面，五个 post 之前啦，五个四个啦，咁啊有个叫有位师兄叫邓武式，佢 post 个成条 complete 嘅 playlist 嘅 link 出嚟嘅。咁就係你留意返就係、是、archive.org 嘅，即係嗰個 post， 即係個 host 喺嗰度嘅，咁你可以聽返晒怒火探歌啦。 YVH， 我每天起床都怕听到有什么冲击、香港已经不是我以前生活的地方、我6月9日有上街，但当日有个光头佬跟着来拍我和朋友。 拍你和你朋友？痴汉？拍是什么意思啊？即是 shooting 是吗？还是 poke 啊？ Grandin Chan 大陸落來嗰啲人完全唔覺得佢哋有問題，從叫我唔鍾意就移民、我喺度出世都唔想走，佢哋、走落嚟叫我哋走，又會話我哋成日搞事，其實在香港人眼中佢哋日日都搵機會搞我哋，佢哋真係幾好笑。Hugland 同一政治理論，例如大家都係共產黨，用黨嘅理論搶高地鬥到對方，如果你用資本階級鬥，咁你就係階級敵人，係根本上錯誤。鮑韻蕙昨天喺台灣人和傳媒專程來香港遊行，支持香港反送中，因為娛樂法通過，台灣也有影響，原因中國還覺得台灣是中國之地。 係冇錯，係咯，佢哋真係妄想啊，簡直係。 Joyce Sham 探长早 点休 息，听日继续开 live。 吓，听日啊， 肤色嘅 两体啦。 手势 ，Hugland Hugh London 995系认叻，系交代2012年港人一种生活态度。 咁你话人哋按九九，咁你有啲主观嘅判断喎呢样。 YVH 亦用手机拍、 哦、 一直跟一直拍、直到我们离开。 是啊，好恐怖的，那些不知道是什么人来的。喂，咁各位呢都已经发觉我有少少轻机呢，咁啊请你放过我啦。虽然我都好感激今日咁多人入嚟，我竟然都即係諗住第二节呢就係、是、都瞓咗㗎啦，但点知都仲有百几二百。咁啊好啦。咁啊，我升嗱，即系同有啲新嚟嘅朋友讲多声咧，就系、是、我 regular 嘅 live 咧，就系星期四夜晚十点几嘅。咁但系咧呢排因为好多嘢发生啦，同埋好多感受，同埋好多变化嘅关系咧，同埋我又好得闲嘅关系咧，即系所谓得闲就系半失业啦呢排。咁呢就於是乎呢我就無時無刻都會 live 下嘅。咁啊所以你唯一期望我會有 live 呢就係星期四晚啦。咁其他嗰啲呢你見到我個 playlist 呢你都知啦，我係叫打遊擊嘅，即係星期四呢就9/24嘅咁樣啦。咁所以請大家留意一下啦。咁我讀埋呢幾句差唔多啦。你有咩最後結案陳詞，我等多你五分鐘留下言啦，大家。 Vincent 王寻日游行完无力感好重，但听完你个 live 有啲心理盐水嘅作用， 咁犀利， 心情好转少少。多谢 前 肤色嘅拜托手势。Hugland 感探长之前有表过 ，FD 之前唔出嚟行 hashtag 咁啊 6MB。邓无色 Alex 长，如果你喺用 iPhone 下载 Cast 嘅话。 就可以重温探长节目 Vincent Wong 探长辛苦了， 同埋 VH 早点休息探长，我会继续支持你，高兴认识你。 哎，好啊，多谢啊，高兴认识你啊。咁啊 ，Hughland 咧就我又要驳一驳你啦。我屌之前个 friend 咧，我系真挚咁屌嘅，因为即系因为我知道佢系有朋友嘅基础咧，所以我讲出个事实，佢害捻死我哋其他人嘅，即系多数人害死少数人。咁我唔系话戇鸠鸠嘅，佢哋唔系戇鸠鸠，系冷漠啊，即系为咗自己揾食啊，或者一啲自己嘅问题去同政治去疏离咧。咁我系真诚嘅，但系你觉得嗰啲人戇鸠鸠咧？可能佢哋未必戇鳩鳩，可能佢哋係有既得利益都唔定，咁所以係有分別 㗎。Hughland 老少都抄你個 lifestyle Joyce， 相信 唯有期待你天日 live 啦。 哦 ，OK。 唱唔該鄧無色，雙手合十。 喂嚇，多謝鄧無色啦，總之我都鄧無色好嘢。 Hughland 99，我是客观形容不带负面感情。 哦，咁 OK 啦，客观戆鸠鸠咁样，你话系就得噶啦，即系我尊重你个人感受嘅，即系对嗰啲人嘅评价。咁事实上，即系我扮君子啫，真系好多人戆鸠鸠嘅。事实上，戆鸠你唔信都有。喂，好啦，咁啊，大家都早啲唞啦，因为而家都两点几啊。是不是三日罢工罢课，所以你可以两点都不睡呢？请问。喂，不要问了，问你又答我又要等了。咁啊好啦，再见。咁啊有能力听日都开 live 啦，如果冇咩特别，不过都几难冇嘢发生啊，仲有留言，咁我再读埋啦。 阿温雷唔知昨日主办台完结后全谋叫其他媒体发表议论 TVB 首先抢咪比在场啲人闹爆好精彩。 哦、是吧 ?miss 咗添。咁啊有人话老萧都咩啊老萧咩啊都学我。唔系啩老萧喎。抄我个 style 啫，咩意思啊？即系打灯打到懒有计咁系嘛？佢冇资格学啦呢啲，边个佢边佢屌个球有 office 拍啫嘛佢，所以未够班唔好比较啊。好啦，即系我讲我啊，即系人哋讲紧几千人 live 嗰啲得几十咁样。喂，好啦，再见 ，bye。